過身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媽媽會俾佢哋咁樣燒咗個屍體，等於好似喺大陸裏邊咁樣。我係未聞所未聞，係唔可能係理解到點解會咁樣嘅。一個我哋生長嘅地方，喺一個喺 ICAC 出咗之後嘅地香港嘅地方，啲警察好似爛仔咁樣，係我哋係唔能夠忍嘅。但係我相信大家一樣同我一樣咧，好氣憤。但係同梁天琦同我哋講咗，我都好相信佢哋，佢呢位年輕人細我好多。但係我認為佢講嘅嘢係好啱，我哋唔好俾我哋嘅仇恨蓋過咗我哋理智。香港人係好叻嘅。今時今日嘅大陸，這個就係時候啦。共產黨就係呢個滅亡嘅時候。過身嘅聖約翰保祿二世，如果係教友嘅話，知道我講邊位聖John Paul II，佢一個聖人嚟嘅，曾經講過，佢就係同朗豪利根一齊咧，係首先將波蘭咧同 Solidarities 咧係推翻咗波蘭嘅共產政權，然後咧係同美國一齊咧係推翻蘇聯嘅共產政權嘅。咁呢位教宗係同我哋講咩？共產主義呢個邪惡嘅思想咧係會自我毀滅嘅，因為佢啊依個思想，這個謬誤係佢自己一個錯誤嚟嘅，佢一定會自己會壞嘅。所以我哋今時今日點去支持香港咧？我認為咧，如果有可能嘅，我哋識得係政治嗰啲人咧，係 make sure 我哋咧美國唔好點解買豬肉俾佢啫？點解買豆俾佢啫？點解要簽呢個 agreement 咧？當然，我哋希望佢唔好簽呢個 agreement 啦，但係再盡量可以做嘅，我哋去做。你去做同佢做生意嘅，盡量唔好同佢做生意咯。只要佢冇生意做，只要我哋唔好俾技術，如果你技術人員嘅話，唔好再入去俾技術佢咯。終有一日佢都冇辦法，佢只要佢嘅共產領政權玩唔咗，我咪就係懷抱翻嗰啲14億人咯。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唔好同佢同流合污。但今日我哋懷住好沉痛嘅心情，為咗香港呢啲過身嘅青年人。但我哋應該今日立志，我哋唔會亂嚟，我哋亦都有機會話，好似今日我同香港啲青年人講，唔好亂嚟。根本你諗下咁多個，佢走去亂咁拉嗰立法會議員，點去殺啲人？點去做呢啲嘢？全部一連串係咁逼啲人。點解何君如會俾人吉咧？因為共產黨決定要犧牲佢啦嘛。殺咗佢之後，咁啲人咪亂曬龍咯？亂曬龍做乜嘢？冇區議會選舉咯。所以。有機會跟香港的朋友說不要亂來，但要堅定，要堅持，我們一定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We will prevail。 謝謝大家。 十月中的時候，我有幸是跟住學校一直去了柏林，去元西柏林，過去東柏林玩。玩了一日，我記得那一日，他逼我們上了很多東柏林的外匯，但是是使不使錢的，因為咖啡店沒有糖，可樂不甜，你吃最貴的東西都是他逼你使的錢裡面的不夠三分之一。那一剎那，無論是我們甚至是全球，都沒有想到在短短的10日之後，柏林圍牆會倒塌。 如果係倒冧，如果係知道學校就從唔會安排呢個旅行啦，呢個旅行團啦。我想講嘅係，喺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絕望，但係今天改變好多時候係冇清潮，唔會知道喺邊度會嚟，但係佢要嚟到嘅時候，佢就會嚟。正義始終都會係。 It's true, brother. It's true. 咁希望大家放棄唔好放棄。頭先好多個朋友出嚟嘅分享都係話，我哋要記住，我哋大家互相鼓勵，我哋同身邊嘅人發放呢啲信息，特別俾香港嘅朋友知道，海外有朋友繼續支持佢哋。咁所以多謝各位今晚嚟到。頭先亦都有喺聚會之前，有朋友問過我哋香港論壇。有興趣知道我哋嚟緊嘅活動，咁 一齊開。 Hello，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今日咩頻道啊？ 咩頻道？天下正經。 天下正經。 你講同心知天下正經，知天下特輯。 係啊，天下特輯。 咁啊，今日特別啦，就係有啊 Harry 同我 Cyrus， 有 Cyrus， 有 Dennis 嚟到。 係啦， 今日主題。 其实我哋今日呢个主题咧，应该讲好耐噶啦，系咪先？其实你话一定系讲黑警， 应该屌咗几个月噶啦， 应该系晨早讲啊，屌黑警啦，系咪先？系唔闹唔得，唔屌唔得噶， 因为太过分啦。 系咯，真系，其实我哋应该早啲做嘅， 应该早啲做，因为啊，都打细路都打咗成三个月啦嘛，系咪先？我哋都好 唔系净系打细路啊，而家长者都打佢。乜人都打，中年老年都打，乜人都打。 即系一开喐就防暴警察啊， 跟住仲 而家消防员都怼啊。 啊系啊，上次仲 消防员都拱啊。 上次系好似射咗嗰个咩？ 上系误中副区，唔知唔知咩，总之佢射中咗消防车。 吓、啊、射中咗消防 车。跟住个司机走落嚟， 跟住仲要 问佢点解射我？ 系嘛？ 跟住咧又拱鸠佢啦，恰佢啦，刺人多。 系啊，似人多似有枪啊嘛， 系啦、啊，但系大家同佢都系纪律部队嚟嘅啫，只不过你有枪。 其实大家应该正路嚟讲， 系啊， 就系咁高咁大嘅， 系啊， 系咯、 啊， 应该。但系咧，香港而家咁嘅情况咧， 警察话事， 就搞到即系 police state 啊， 系嘛、 啊， 当差大捻晒嘅， 系啊， 你当差系唔大捻晒？ 我冇啦，我唔系当差啊，我系做 superhero 噶。 系咪先？ 大佬，你真系屌你真系你数几样嘢啦，系咪啊？但系我哋住喺美国，你觉得睇到佢呢啲咁嘅嘢，不如 我哋 过分使用暴力， 都经常都会。我哋系即系事实嚟讲，好似阿叻话斋，屌美国都一样啦，系咪先？ 美国佢识条捻咩？屌你老尾， 荷兰 佢净系识佢净系识得做生意失败系嘛？破产几多次又识啫，专家嚟啦，冚家铲。O.K. 查鞋專家同 你香港警察過分使用暴力、濫暴，喺個街度同人同人咩啊？同人駁嘴，同人喺度罵戰， 罵戰 係罵戰喎，佢幫唔到成件事喎， 係嘛？ 跟住你有咩？你一啲人喺街邊鬧啲警察，咁佢發咗咩法啊？鬧你警察啫喎，係嘛？咁你又拉佢喎？ 好多片啊，其實好多即係嗰啲人就去。嗰班男司咧、我睇佢哋啲 Facebook page 咧，佢哋全部都系推警察出嚟嗰啲片嘅、警察 post 啊，咁 啊 警 系啊，即系 关于总之系警察嗰边嘅，全部都系嗰啲嘅。 喂，而家其实 但系系嘛，你要正式嚟讲，即系落条街就睇下正式个情况啊嘛，正式个画面，屌你咩啊，嗰、那个阿叻。乜撚嘢畫面都唔撚知佢睇咩畫面。 佢話我睇唔到嘛，佢睇唔到當冇事發生啊。啱啱 Harry 想講咩啊？ 冇，其實應該講下尋日香港發生咗啲咩事，即係發生咗咩事啦。 你講啊？ 科大咧？ 科大嗰、那個科大研究生嗰、那個係大學生，係啦， 俾人 係啦， 即係去咗啦。 咁啊我哋今晚好似即係我哋星期五晚，今日幾號啊？11月8日啊，係啦，八號啦。今晚有我哋有個燭光晚會就。即系全世界好多有華人嘅地方，都有香港人嘅地方，唔係 香港人嘅地方。 屌你，我講緊錯咗，華人屌你啦，香港人啊，香港人嘅地方啊， 係啦，有香港人嘅地方，等同你坐翻啦，埋少少先， 親密啲啊，屌！啊，跟住你 Harry 想講咩啊？ 冇，我想我哋大家應該講下依樣嘢先，其實 即係呢樣嘢終於所謂有個有咗嗰個所謂嘅 casualty 啦，真係今次就 casualty 之前都有噶啦， 之前有個小門 即係今次如果即係正式嚟講就即係如果佢係之前係暗殺之類多啊，依家真係明擺明刀槍噶啦。 而家總之而家我唔理你啦，總之佢呢單嘢我一定係入你數噶啦，黑警，我唔理你有冇直接拱佢落去，我唔知道你有乜撚嘢啦，我一定入你黑入你數噶啦。一定是有你当你有份的了，是这么简单。 是啊，好像这么简单嘛，有时是吗？因为你每次四点钟就开个记者放话会、啊、在这里讲大话，跟着访问的人又在这里讲大话，全部呢都不是 将事实去讲出来告诉人知，那呢系嘛？到有啲記者要問問題，你又答撚到一嚿嚿嚇，跟住一係遊花園。你咁樣，你點可能俾人哋相信嚇、啊、你一個真正嘅事實？好簡單，好簡單。我哋美國有警察濫捕， 係啊，依家我會講單 case 係 嘛？跟住咧，所有。必須要承受後果嘅， 即係之後啲今日仲要同人哋同嗰啲示威者同嗰啲咁嘅啊，即係出嚟啊悼念儀式嗰啲，就喺度 都話你話你係非法集結喎，都話你喎，我都鎖你話非法集結喎， 要翻去開香檳啊嘛，啲警察話， 哇，唔係咁撚串嘛，綠 真 係 咁 陰啊， 綠曬啊嘛， 屌佢， 而家係所有人聚集，佢都話非法集結喎，佢唔係因為呢件事喎，係嘛？話你之後你真係好心和平地嚇、啊、悼念一個人係嘛？譬如有個人死咗喺街邊悼念有燭光，咁都拉你喎。 係啊，邊有 咁都扯你喎？而家佢完全係冇，佢唔需要有理由，佢中意周你周你喎，中意逮捕你逮捕你喎。 係咯，佢話叫啲甲鬼翻去產卵啊嘛，佢幾寸啊卵啊！ 咁撚串啊！ 佢而家叫翻甲鬼，唔係叫曱甴。 曱甴 要翻去產卵啊嘛！屌佢老母啦，曱甴，因為嚇佢嗰個呢、這個周同學咧，喺科大度係 double major 嚟嘅。佢係讀緊 computer science 同埋 computer engineering 嘅。我屌你老尾讀咗兩年噶啦，仲有兩年就畢業噶啦，係嘛？double major 啊，大佬！屌你老尾，你班黑警读捻咗几多书啊？屌你老母臭閪，你班黑警电脑都未捻识开啊？可能屌你老尾， 可能枪都未开过添啊！你可能开仲多， 开枪就另外一回事啦！屌你老母，系嘛？讲嗌交我都未捻输过去啊！应该 你话佢哋咩都未试过啊嘛？你知香港警察噶啦，佢根本以前低温到而家，佢都挖嗰把善良的枪嚟噶嘛？而家开始咧就借呢个机会咧。就即刻用好多暴力啦，唔使讲啦，不同级数啦，系嘛？ 就唔系又开枪啊嘛，向天开枪啊嘛，点咋？ 向天开枪对佢嚟讲小事啦，大佬。 而家已经去到咧，根本佢攞住支枪射，同埋攞啲嗰啲咩啊，催泪弹嗰支枪咧，屌你咩平射嘅，你已经当子弹枪用噶啦，已经可以，系嘛？所以你班黑警，屌你老尾，读书又少。乜柒都唔識，人哋大學生嚟嘅，屌你老味，幾撚多出面大學生出面而家。 唔係而家佢哋全部係做曬，係冇曬規例，冇曬procedure， 冇曬成佢自己 ，they have their own program， 自己係做乜都得。 佢真係以為自己做乜都得。 香港所發生嘅事真係好似二百幾年前美國獨立之前嗰段時間發生嘅好多事情， 都其實冇。在 Silver White 那段時間呢美國呢 Independence、oh, Silver White 已經更後一點其實在 Independence 之後呢 Independence 之後在 Silver White Movement 那段時間呢其實都有很多 不公的東西 濫捕都濫捕我們那時候呢有如果要講到美國歷史那段時間呢很奇怪的一件事呢就是個個都是記得馬丁路德金嘛好少人 已經好厚啦， 已經好厚。 啲人唔記得，啲人唔會去記得啊 Malcolm X 嘅，好少人。但係咧，其實一個歷史，你如果冇 Malcolm X 咧，呢個運動都唔會成功嘅。點解咧？因為冇咗 Malcolm X， 馬丁路德金已經係暴力噶啦。 你但你说你那个暴力抗争嘛， 他已经是他就算说、哎、我一百万人 marching to Washington DC， 差佬在中间拦了打你还拖、 嗯、 在那段时间呢，政府如果要出新闻、啊、那些东西呢都可以说你是暴力，但是呢那么啱那段时间有个 Malcolm X 丢你老尾炸弹，丢你老尾仲靓过你的， 是 不是？ 但他做这些事不是因为 他开始做先的，是因为本身警察的暴力、 uh-huh. 即是他要是 defend 自己、啊、或者还拖， 是因为本身他们是行着 marching 去，你想想几百万人行着去 Washington、 uh-huh. 是不是中间有班人一定会出来阻止的、 uh-huh. 是吧， 有人踩场 是吧，那段时间一定会是吧起冲突的啦、uh-huh. 正常是吧， 是啊、 uh-huh.但是呢嗰陣時呢就因為就係有 Malcolm X， 所以一個對比嚟㗎，睇歷史亦都係一個對比嚟㗎，一見到一 compare 咁你就知道喔屌、哦、所以 Malcolm X 係算好似我而家呢啲叫做勇武派嘅、 嗯、 其實如果冇 Malcolm X 嘅出現呢，馬丁路德金就已經係勇武派嚟㗎啦，變咗、嗯、因為嗰、那個嗰、那個對比嘛、 嗯、 其實香港而家咁嘅環境亦都係一樣㗎，一样是吗，以前郁文已经叫勇武了、 嗯、 是吗，掟杯已经说哇屌什么要割席了，是不是，我们四年五年前了，已经都五年了，五年前雨傘革命的时候、 嗯、 是不是、87个催泪弹，我屌他的老母，已经 现在已经是小事了， 已经 是小事了，现在过晚了，已经屌他老母，应该 他用劲都用不 上，屌他没想到 Made in China 跟着 send 过来而已嘛、啊、现在美国不能卖给他了嘛、啊、所以 整个世界都卖给他了， 是、啊、所以整个运动呢就是一路发展一路发展， 几个月前波都来过那个总督有丑闻500,000人出嚟遊行，佢已經驚到辭職嘅蛋 係。係啊， 到今時今日同一個時間啦，同香港 係啊，係啊，正常嘅。 係啊， 係香港先至咁撚奇怪嘅啫嘛。 香港度咁耐咧，都仲未辭職嘅好 嘢。因為咧，班香港人咧，屌真係，你有時睇佢哋咧，有時都好撚猛嘅。屌一個俾人打，屌跟住第二啲人 冇人幫拖， 仲係企喺度睇嘅。 係啊， 仲係企喺度睇。好，有人揸機 ，OK 冇問題。你有人想錄，有啲唔係錄。唔系录咁，屌佢埋去帮拖啦，大佬，系嘛？ 咁你始终都系 就好似啊八二一、 八三一 啊，系嘛？元朗咁样咧，屌、 嗯！佢生人太子， 哦， 我就太七二一系元朗， 七二一，屌佢老尾，你班卵样系嘛？入嚟得，我一定拉个入车厢，我喺度。拉唔撚你邊撚個？拉撚咗一個入車箱，揼撚到佢差唔多要死為止。 梗係啦！ 你當你揼、欸，你過嚟啊！你又好似佢咁啦！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就位！你屌你老母死咩啊？屌你老母！ 喂，但係 一定係咁樣樣。 但係你最緊要嘅嘢就係話 冇理由。 就算你唔夠佢搭馬都好，你都要整嚼低佢一兩個。 係啦，唔好掛住擋。 唔係你即係你就算你唔同佢搭馬，你還掂死或掂死，你都要嚼低佢一兩個。 係啊， 輸人不輸陣。 係啊，一定係咁噶。揦撚咗一個入嚟， 我過你車 廂，我嗰個， 我過你車廂入邊都好多人啫。 好多人，好多人。所以香港咧面對一個咁嘅情況咧，亦都係香港人一個命運咯。 係咯， 因為嗰個性格原因咯。 同埋你本身你嗰個香港，你冇呢啲，唔係好似我哋美國咁樣。一下就抗爭，一下就抗議，一陣我講一單 case 啊，就係 一下抗爭，一下就抗議啊嘛。 係啊， 同埋我哋美國成日都發生好多不公平嘅事，但係出嚟嘅結果，起碼都好過你香港先啦，係嘛？ 因為我哋始終都係民主制度啦， 係咯、 啊，所以話咩邊個要上台，邊個要落台係嘛、 嗯？我哋有個機制， 係啊，我哋有個機制啊嘛。咁啊，咁啊，先講一講，介紹一下。呢本书跟住就去讲你个题目啦， 系咯， 啊呢、這个多谢我哋 Cyrus 哥哥吓， 唔、啊、关我事，我攞翻嚟先， 啊攞翻嚟，香港之死梁锦祥 ，OK， 咁啊应该呢本就我自己 我有俾个 copy 你，系咯，呢个你嘅 copy 啦。 吓，咁咧就睇下个个自己系上普罗政治学院啊，去自己去订购啦。OK， 好，咁啊。 咁啊，你班香港友成日講美國啲警察啦，又話美國警察又一如果係美國就點啊點啊，即係同嗰啲香港黑警嘅相似啦，你唔好同啲香港黑警同埋美國警察比啦， 冇得比啦。 我俾首先第一樣嘢，美國警察係著避彈衣翻工嘅，你著乜嘢翻工嘅，係嘛？你個身體根本都孭唔到嗰件制服啊！你個黑警真係瘦到撲街，有啲仲係係嘛？你淨係得前面嗰批啊夠勇武啫，佢後面嗰啲啊老差骨嗰啲，唉真係唔好講啦。我就講美國一單 case 啦，就係、是、咧，其實呢個我想講就因為咧發生喺我城市度嘅呢單 case 發生喺我住，係啦係啦，即係發生喺呢、這個呢、這個關於呢個 Kelly Thomas 啊，就係佢生於1974年。四月五号就至到七月十号，2011年就去世啦。咁啊，点解去世呢？就事源咧，就喺美国呢、這个喺我哋L.A. 产院里面咧个城市咧，七月五号2011年咧就发生咗一单嘢。咁咧 ，Kelly Thomas 咧就俾警察滥捕，俾佢打死咗之后咧，跟住咧就昏迷咗之后咧，跟住咧佢老婆已经死啦，跟住咧。7月10号 ,2011 年5日之后就过身。正式。跟住个 detail 我会再讲啦。咁但我就想跳一跳就讲返。收尾呢嗰个律师帮呢个受害者嘅父母呢就追索返民事诉讼。妈妈因为妈妈同个爸爸已经离咗婚应该好似。妈妈呢就律师帮佢追到100万嘅赔偿。100万佢嗰时2011年喎 ,100 万赔偿喎。爸爸咧仲犀利，爸爸可以帮佢告市政府咧，就攞翻4.9 million嘅赔偿， 即 系即系咧系啦，系啊，即系成个 美金啊， 美金啊，即系咧系5.9 million 啊，咁呢个 million 真系港纸几多？ 6,484,800左右。 系啦系啦，即系话咧，当佢打，当佢警部咧打到佢昏迷之后咧，个脑部已经死咗啦，跟住就变咗植物人。跟住五日之後咧，就佢家人就決定咧，就幫佢拔喉啦，即係代表你根本生存都冇意義啦，係咪啊？係 啊， 同死人一樣，根本意義已經死咗啦。係 啊， 咁咪死咗啫嘛。係 啊， 係啦。咁所以就講翻啦，七月五號發生呢單嘢咧，就係屬於咧，有睇下先啊，應該係有大約有大約七個喺呢個叫 Fullerton 嘅 police officer 咧，係對佢。使用暴力咧，令到佢死亡嘅。咁其中咧有三個警員咧，就係、是、俾人 charge 咧。第一個警員就係話咧，second degree murder，second degree murder 中文即係咩啊？ 二級謀殺。 二級謀殺。 OK。跟住另外兩第一有一個叫 Manuel Ramos 咧，就俾人 charge 二級謀殺，同埋咧呢個誤殺。 誤殺 係。係兩宗罪。OK，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啊嘛。 嗯， 係 啦。跟住另外一個 officer 咧，兩個 officer 咧都同樣咧俾人 charge 咧，誤殺同埋過分使用暴力。咁咧呢個上庭嘅時候，呢三個警員咧就話 not guilty。 For sure 嘅，你一上庭係 not guilty 嘅。 但我想同大家講咧，有幾個層次係講嘅，一樣就係話，就係話咧呢、這個。你嗰啲警員咧，小學使用暴力咧，喺美國咧有第一樣就係話咧，會唔會俾人辭職？第二樣咧，會唔會俾人落呢個 criminal charge？ 係 啊， 即係呢個 criminal charge 嘅。第三樣就係civil litigation， 三樣嘢唔同㗎。係 啊， 三樣可以三樣都有，可以三樣都冇，亦都可以其中一樣。 係啦， 係嘛？大家明白？ 係 啦，即係你話。刑事告唔到你，民事诉都可以告你。 系啊， 但你可以民事同刑事都唔掂啊！佢嗰阵时都俾自己个嗰个纪律部队辞职嘅喎。 系啊，都要 都炒鱿鱼喎。 都有可能，都通常最低限度咧， 系啦， 都辞职噶啦。 嗯， 吓，因为好似其实呢个案呢啲案例咧，我哋其实都系美国真系都好鬼多。 系啊， 系 多好多警察滥捕，亦都好多警察。因为滥捕要接受 夾扯嘅 後果。 咁啊，講翻呢個 victim 啦，我呢個 victim 咧本身佢有精神問題嘅，但係佢係 精神分裂嘅， 精神有少問題嘅，同埋佢健康冇問題，佢冇飲過酒嘅， 嚇冇 佢冇乜酒嘅。試完咧，佢可能喺嗰個 Fullerton 嗰個車站入邊咧，就可能擾亂咗嗰啲附近啲吧啦，有間吧咧就打電話投訴。話佢擾亂秩序，擾亂公安。咁跟住咧，就有幾多個 officer 睇下先啊？係有成五至七個 officer 咧到場啦，到場啦。OK， 跟住咧，哦，有六個 officer 係負責撳住佢嘅。 嗯。 咁撳住佢嘅時候咧，但係好明顯呢、這個 Kelly Thomas 咧係冇武器嘅。佢只不過佢有精神嘅問題，係啦， 佢會反抗， 係啦。 系嘛？佢嗰種精神問題咧，如果你有睇過 video 咧，撳住佢之後咧，最後咧，佢又話：Oh, I'm not moving, I'm not moving。跟住喺度， 但未講之前咧，佢哋話咧，佢都係嗰份使用暴力嘅，係咧，佢用嗰個 taser gun 用咗五次懟佢啊。 係啊，又用 taser。 咁係對佢有傷害噶嘛？你嗰啲如果五次嘅話咧， 五次同埋五次都仲喐得。 係啊， 嚇、 啊！跟住咧，當佢哋嗰幾個 officer 撳住佢嘅時候咧。佢嗰個 Kelly Thomas 已經講就話咧，我唔喐啦，我唔喐啦，我投降啦。同埋佢講話時，佢唞唔到氣嘅。 係啊，佢有講過啊，佢有講過 cannot breathe。跟住仲有佢又撳咗之後兩仲佢仲有講 call daddy daddy 咁樣。 係啦係啦，跟住嗰啲 officer 就好撲街嘅，就係話咧，佢可能編造嗰個方話咧，就話咧佢哋自己有受傷，係俾 Kelly Thomas 打傷嘅。心尾都冇啊！ 系啊， 跟住咧最主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同嗰啲，即係一係有人受傷就即刻叫白車過嚟啊嘛，叫白車過嚟，嗰啲醫護人員咧冇即時救佢，係救咗嗰啲 officer 先，即係 officer 話自己受傷啊嘛。 哦， 咁你警察冇同嗰個醫護人講話佢有受傷，佢、真係攤咗喺度好耐，好耐意思可能幾分鐘都可以好耐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OK， 咁跟住心尾。先至醫好嗰啲 officer 之後，其實佢都冇受傷，先至去醫佢。咁啊，化驗師就話佢咧，佢個面骨咧，已經係個面咧，面嘅骨啊，骨頭啊， 已經壓碎咗。 唔係，係總之有裂開啦， 傷咗啦， 係啦，壓傷咗啦，同埋咧，佢內臟受損嘅話咧，令到佢嘔血嗰陣時咧，唞唔到氣，因為佢 choke on his own blood 啊嘛。 哦， 係啦。 所以其實好撚殘忍嘅呢、這個咁啊，蘇花 之後， 這個、案件 蘇花之後，阿 Harry， 你覺得點啊？你覺得呢單嘢點啊？ 佢過分武力咯，就係、是， 嗯哼， 係咯， 過分武力啦， 好似香港科大嗰單咁樣啫嘛，我覺得就 即係話，跟住咧，其中一個咧就 testify 咗，就話咧有人見到嗰、那個 officer 就話咧，嗱，你睇到我呢個拳頭啊？而家我就嚟揼你啦！佢咁講啊，有證人見到啊， 係嘛？ 係啊，其中一個 officer， 咁跟住講翻啦，就話咧呢單嘢呢單案咧，除咗本身嗰個 district attorney 審之外咧 ，FBI 都 get involved， 即係話 FBI 咧覺得你審得嚟咧，未必要信你，我哋有自己獨立調查，係咁樣啊，即係話你本身我哋美國呢度。有好多方面嘅 好多唔同嘅 監察你， 因為我哋嗰、那個好多制衡可以咁講， 係嘛？ 好多制衡嘅 FBI 又一大堆制衡 FBI 嘅，嚇、你 FBI 唔係大撚曬嘅，跟住咧你 CIA 又唔係大撚曬嘅，你班差佬又唔係大撚曬， 跟住有 district attorney 啦，有出聲啦， 係嘛？咁 district attorney 咧，係嘛？Attorney General 啊嘛， 系咯，仲有你嗰个 District Attorney 觉得，哇！你嗰啲警察濫捕系唔系又高又唔系高？哇！你咁样放晒啲 case 俾我咁样，我都会出声噶嘛？ 系， 唔系？所以你香港嗰个郑慧华扑街嚟噶嘛？郑慧华扑街嚟噶嘛？因为你系又高，你定罪率咁低，你将啲 case 抌落嚟，跟你嗰啲律政司嗰啲同你讲，喂，告唔入噶喎？ 系啊，唔 make sense 嘅，你 prosecutor 通常。都会攞够晒证据，你先告。 你攞法院法律意见啊！ 系唔捻系都告，因为点解咧？香港已经咧，就算司法咧，嗰啲人啊，嗰啲心态啊，都系要睇捻住个共产党啊，明唔明啊？所以成个系统咧， 所以冇司法独立， 就唔会有司法独立。 三权合作， 其中一个官系嘛？有一个官，本来有个学生用嗰啲镭射笔。本来是写叫做镭射笔， 跟住佢改谷改佢啊啊改控制，系啊，叫雷射槍定叫攻擊性武器咁樣噶啦。 唔係，佢話咧，唔係再話咧，佢用呢樣嘢作特別，當佢變成做武器，即係本身呢樣嘢唔係武器，但係佢咧可以用呢樣嘢，佢嘅 intention 就係想用佢做武器襲擊人， 所以就判高咗咯，係 咯， 啊，所以判高咗咯，改咗佢，屌佢乜？我哋呢度啲法官邊有話？你係啊！你呢個判得太輕啦，唔撚係佢話事噶嘛，係 prosecutor 話判幾多就判幾多噶嘛，係嘛？哦， 法官可以咁改喎，係 仲改刑法喎，係嘛？黐撚線嘅真係。 咁啊，講翻呢單 case 啦，講 Kelly Thomas 呢單 case 繼續講啦。呢單 case 一爆出嚟之後咧，Fullerton 呢個 city 入邊嗰啲居民好不滿， 梗係啦，我哋 跟住咧嗰個。Police Department 嗰個 chief 咧就要即刻 put on leave of medical leave， 即係咧即刻 medical leave for absence 啊，跟住之後咧就冇上個班啊，跟住喺一年之後咧，應該唔係一年咧，幾個月之後就即刻辭職冇翻工。 係啊 ，OK， 跟住呢單嘢發生之後咧，嗰三個警員咧都係俾人辭職， 隔扯啊， 隔扯 ，OK。咁佢頭先我講嗰單嘢咧，佢其中嗰個4.9個 million 咧，其中一個嗰、那個 attorney 嗰個幫嗰、那個律師同幫嗰、那個爸爸辯護嗰個咧，個代表人咧就同嗰個 Fullerton District Fullerton City 咧就做一個 agreement， 就係話咧，你俾翻錢我 4.9 個之外咧，仲要 promise 以後唔好請翻呢三條友咁樣。 嗯，个 deal 就系咁啦， 系啊 deal 啊，唔系话俾咗钱就算，我屌你啦，俾咗钱就算，仲系话你以后唔好请呢三条友， 唔可以再请呢三条友， 系啊系啊。跟住我最都记得呢单事就系因为我住喺嗰个 city 噶嘛， 啊，同埋咧，我哋呢度可以起个三条友个底， 系啊系啊， 佢呢啲差佬咧，全部咧，其实好多差佬咧，佢好多差佬咧，好多。都唔會上social media 嘅、 嗯 啊，但係佢有佢都會有 Twitter， 但係咧佢哋啲 Twitter 咧都唔會話 Twitter 啲政治啊嗰啲咁嘅嘢嘅，都係啲 friend 啊嗰啲咁啊，係嘛？所以如果要揾咧，要起底啊， 嗯、 根本咧我哋呢度咧就絕對咧係好容易起到啲差佬底嘅，係 啊， 係咪先？邊有話屌你老母臭閪啊？ 喂，但係你話起底呢樣嘢？你起底呢样嘢戇鳩啦，有好多差佬自己擺上網啫嘛。 唔係啊，係啊， 佢自己擺上網就唔使起底喎。你擺上網嘅話，就你喪失自己、 就是、公共噶啦， 你喪失自己 privacy 嘅權利喎、 啊。 你自己擺上網啫嘛。係 啊， 跟住我係 forward 咗你擺上嗰啲嘢啫嘛。我唔係我揾出嚟嘅喎。 唔係，佢而家佢哋香港就係唔俾人起底啊嘛，起差佬底啊嘛，就變咗你唔撚知個差佬個老婆係邊個，細路係邊個嗰啲咁嘅嘢啊嘛。屌你咪嚇！你平时啊，你都系你老婆送你个细路翻学噶啦，有边捻个唔捻知道边个系边个嘅老豆嘛？ 系啊，呢啲嘢好，呢啲嘢 香港全部都系屋村型，跟住个个都系喺嗰个区个区吓，嗰、那个区个区，个个都知道边个打边个啦。 系咯、 啊，好啦，咁啊， 多捻完， 讲翻呢单 case 仲未讲完嘅。原来咧，嗰、那个几个 officer 咧。主要嗰三個啦，係差唔多揼咗呢個 Kelly Thomas 差唔多接近十分鐘。 哇！ 好似有都真係，我記得個 video， 我記得個 十分鐘 係啊。 OK， 好似都有。 係啦， 好撚好撚肚啊！屌老味。 跟住就話啦，即係法醫呢個法醫就話咧 ，Kelly Thomas 係死咧，因為咧俾人長時間撳住嗰個心口啊，透唔到氣啊，所以佢心口咧係好大嘅撞擊啊，令到佢心口。唞唔到气啊！系啦，咁啊变咗，同埋佢身上有好多唔同嘅啊，同埋佢嗰个肋骨都断咗， 会 系咯， 几重啊？三条友同啲鬼佬嚟，大佬系嘛？嗰啲差佬全部百几磅啊！ 系啊，咁跟住同埋有几个人一齐揿落去，唔同啊嘛，系啦，咁所以变咗，头先都讲啦，同埋呢单嘢之外咧，仲有就系话咧。喺一佢哋咧，佢就做咗喺呢单嘢发生咗之后咧，嗰啲 city 嘅民众就好唔甘心，好愤怒啦，就去咗一个叫做嗰啲叫 hearing 啊，喺嗰个 city 听证会 之类嘅嘢啦。咁、嗯、啊， 喺聽證會裏面咧，跟住又質問嗰啲 City Councilman 啊嘛，咁啊對嗰啲 City Councilman 咧，對呢間嘢咧就唔出聲唔發聲，咁啊對佢好不滿啊，所以咧就整一個叫 Recall Election 啊。 哦，整咗啊？ 係啊，有啊，哦、有 Recall Election 啊。 你幾勁啊，夫律 師？係啊，啊三個睇先，三個 City Councilman 啊，俾人踢走咗，就呢單嘢。Recall 六月五號2012年啊，即係話一年之內就即刻整個 recall election， 將三個嗰啲冇發聲或者支持呢個黑警嘅踢走咗，所以就話 civil litigation 就攞到5.9 million， 嗰三個警察亦都俾人炒魷魚，冇得再翻嚟福魯頓做。OK， 那個 term 就係話你唔可以再請翻佢哋三個啦，同埋跟住有呢單嘢之後咧，那個 City Councilman 三個都俾人踢走咗，重新再選個新人去。 係啊，所以我哋呢度根本嚇、啊、好唔好話好似阿叻話齋，佢哋翻工啫，做乜打鳩你啊？屌你老尾臭閪，戇撚鳩啊！嚇、啊！你拍戏啫，做乜真系屌鸠入去啊？系咪呢？ 唔系你，唔系你睇唔到嘅嘢，你睇唔到嘅嘢，未必代表冇发生噶嘛。 系咯、啊，所以我哋咧，其实我哋美国咧，美国有一样嘢，好似我咧，我系非常撑警嘅，我喺美国系非常撑警嘅。但系当有警察做咗呢啲咁嘅嘢咧，第一时间吓。啊一定会追究佢。 同埋我未讲完头先嗰单嘢咧，因为我住喺嗰个 city 噶嘛，我系隔咗阵之后咧，我收到嗰个 police chief 新上任嘅 police chief 咧，收到一封信啊，佢写封信就系同每一个 city of Fullerton 嘅 resident 致歉啊。 系啊， 佢讲嘅话咧，可能请啲，我仲记得个内容啊，我虽然冇封信啦，可能上网可以抄翻，上网抄翻。佢就话内容咧就系话咧。對於呢單嘢深感抱歉，同埋佢話咧，請呢三個人咧，可能本身佢嗰個品質有問題，品格有問題啊。佢話承認咧，再請重新再請一個 background， 即係外判一個 background 嘅公司咧，再重新對呢個聘請呢個警業警務人員嘅嘢咧 個要求 係啦，重新再檢視啊， 重新要整 係啦，因為可能本身請呢三件嘢都係哪吒嘢嚟㗎啦，本身佢個底唔好㗎啦，所以請翻嚟 本身佢嗰個請個方法都已經有問題 係啦，所以佢重新 screen 嗰個 係啦，咁啊，所以本身重新再請一個另外一間公司做 background 嘅，再做呢啲，即係希望未來咧請嗰啲 officer 咧品格會好啲啦。所以你見到佢，可能佢做呢單嘢，可能佢都係 marketing 或者一個叫做 marketing 嘅招數。但係最重要一樣就係話，佢自己係啦，佢自己個反省啊，佢自己反省係好快嘅，速度好快嘅。 係啊，佢哋因為佢如果唔去，你用翻同一樣嘢去處理以後嘅警察，好多人咧就會知道將來亦都會必定會。呢件事会同样再次发生， 所以佢做呢样嘢系做呢样令咧，系所以做呢样系防止呢件事以后会发生。 系啦， 系啦。 如同埋咧，如果呢件事同样事情再发生咧，又唔系5.9 million 噶啦，大佬。 系啊， 系嘛？喺佢尸体，就系喺佢个尸体立场里边，下次系嘛？几十个 million。 唔系，同埋我未讲嗰个 criminal case 最后出嚟嘅嗰个咧，嗱，虽然嗰、那个。criminal case 出嚟咧，陪審團都係話嗰三個警員咧係冇係 not guilty。我唔記得，好彩我頭先差啲唔記得咗，係呢三個警員係 not guilty 喎。但係你要信嗰個制度啊嘛，陪審團話佢 not guilty， 但係嗰個 damage 都有啊。嗰三個警員已經係俾人炒魷魚 ，Dennis 俾人炒魷魚，佢 civil litigation 又輸咗，即係起碼你都有個公義喺度啊，係咪先？但係你話嗰三個警員係咪俾人？是不是有罪？咁你咪由法律嚟决定咯， 系啊， 由陪审团嚟决定咯，系咪啊？ 系咯， 系嘛，系嘛。 但系好似啊，而家香港嗰啲咧，屌你老味，有得加人工添啦，系咪 ？OT 啊，哇！你越捻恶越好啊！有一个唔知道仲有银鸡绳啊，定啲乜捻嘢 奖励， 系嘛？有啲奖励，屌你老味！你话你咁嘅环境，你只有 去養成一班警察呢，只有越做越過分。 仲有你記得我哋美國呢，警察嘅一哥係民選嘅。 係我哋警察一哥民選嘅，係咪？唔係人哋督嘅。所以 唔係人選，仲埋同埋佢唔係每四年或者每幾年咧就自動當選，有人同佢爭嘅。 係啊，仲要係啊，有人同佢爭噶。 係有被選權嘅，係有被選權，係真係有人出嚟，有另外一個人出嚟，跟住你係真係，雖然你可能你嗰、那個嗰兩件或者三件都係唔好啦，但係你過幾年之後，你覺得佢唔好，你又再選過咯。 係啊，係啊，個個都係嘛， 再唔係咯。如果佢咁樣 recall， 同埋佢真係俾市民或者俾好多俾市民監俾傳媒監察，市民有權再選過你，或者 FBI 頭先都講啦，你 跟 你 有咩事？ 唔係話你唔係話你 city 嗰個 district attorney 你查又查 ，FBI 都可以查你噶嘛？ 係啊， 係咯。 但而家冇嘛，香港屌佢老尾，个个都系嘛上边嘅，反而仲哦嗰、那个小学鸡啊，小学鸡 边个小学鸡？ 呢个小学鸡啊， 吓边个小学鸡？ 呢个小学鸡啊， 呢、 啊这 个 屌佢老尾，睇唔睇到啊？ 睇到嘅应该都，但系又估到嗰度好流 吓呢个小学鸡。仲话止暴制乱，系咪？ 系咯， 你因为成个将整个问题咧，就推咗响示威呢、這个呢样嘢上面。 系 我哋呢度咧，就永远唔会有呢样嘢。你示威系嘛，唔会将话我哋呢度示威打咧打，除非打烂烂嘢啦，好似 anti fat 啊嗰班啦 ，anti 吓、啊。如果唔系咧，屌！咪示威咯， 你示威嘅，你打烂嘢，你被法律制裁佢咯， 系俾法律制裁。 但你做乜嘢？你无端你禁住一个疑犯，都禁住咯，你仲要打佢？哦，因为佢喐，佢喐嘅，因为你打佢先喐啫嘛，冚家铲系嘛？ 有啲屌你老尾，无端端你都喷胡椒喷雾啦，佢冚家铲，所以咁捻多片，屌你老母嗰、那个阿咩啊阿陈百祥。嗰、那個陳百祥， 唔好再講佢啦。 屌佢老母，就係唔好諗撚起，即係好多嘢咁撚多畫面啊！ 唔 係 淨 係 佢啦，好多人 撚到， 好多人都係咁啦。 好撚多嗰班係嘛？所以話我而家屌佢老母，日撚日都一定會出 post 啊！屌佢老母，屌你老母，就係邊撚個撐警就係撲街唔加撐，邊撚個話嗰班示威嗰班係曱甴嘅，我就。一定系屌鸠啊！喺我面前俾我听到，我就一定兜口兜面屌鸠啊！ 佢咩啊？阿陈百祥佢咩啊？佢系专演人渣人渣， 系 专演人渣人渣。唔关佢演得咁好啦， 佢都碌柒， 佢做翻自己， 系啊，好卵土。所以我哋啊，差唔多系嘛？ 系咯，我哋差唔多， 因为我哋今晚咧， 冇事啊！ 我哋今晚仲要去啊， 烛光晚会 有个烛光晚会啊，去纪念啊呢、這个啊 科大嘅中学生 周同学啊， 大学生系 啊，周同学。我哋抽，因为咧呢、這个系好重要啊，因为其实已经两件，其实唔止两件嘅，吓好、啊、多已经被消失、被失踪。我哋香港咧系已经冇办法去知道个真相啊嘛， 知道真相， 冇办法，我哋呢度要知道 真相。真相系人，将真相系你香港呢啲咁嘅真相系人哋编造出嚟嘅， 喺班警察嗰度手上， 系 啊，系咪？你喺警察嗰度话俾你知呢个系真相，屌你老尾啦！嗱，戆鸠咩？ 人死咗，你话唔使查喎？哇，几儿戏啊，大佬！ 嗰、那个小妹妹死捻咗两日，火化，屌佢老尾，查都未捻查啦，真系。 系咯，好啦， 系嘛？ 系咯， 屌你老 咁啊！ 系啊， 今集啊，讲你咁多先啦。 我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知道香港发生改造工的事情，然后去看到香港的警察。去那么暴力的去对待学生，那么暴力的去对待市民，然后中共的这个政府那么大言不惭的在那边就是用那种很叫嚣的方式去怼这个香港的人，我真的很气愤。所以我在2019年8月28号，就是我从美国，我就是本来是要直飞北京的，我直接就是改了机票，我飞到香港，在8月31号，我去就是因为本来那个民政嘛。要发起一个游行，从那个遮打花园 Cherry Garden 到就是那边嘛，对吧？然后虽然这个香港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游行，但是我们去参加一个自发的游行，然后我亲眼见到香港的警察 往那个太子站，就 Prince Edward Station 那个地铁站里面扔催泪弹。然后我在今年十月，就是929的时候，我去台湾，然后去台湾参加了台港大游行。然后我就报告一件非常exactly ridiculous 的事情，就是我在18号从台北直飞北京的时候，因为我带了一本书，叫这个叫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是关于中共党史的书，然后我带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入境机场的时候我被查了，然后他们查看了我的手机，查看了我的电脑，然后他们发现说我参加了六四集会，然后我参加了这个反送中的事件，还有台港大游行，然后他们就把我就是关到一个小黑屋里面，但也没有审讯，也没有怎么样，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逼问我，就有没有什么组织这个什么境外反动势力什么，就还有我母亲就花了10000块钱把我保出来，然后把我保出来以后，我就逃到这边了。所以就是可能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反正他们已经知道我做过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也不怕再把自己脸暴露在他们的面前。但是我就想说，我作为一个大人，我非常感谢所有香港人在30年前支持我们中国大陆的这种民主。所以我觉得在今天，我作为一个大人，我有义务去，就是也站出来去帮香港去讲些话、发些声，然后香港加油，香港加油。好吧，我不知道加油这个粤语开始发音不够好，谢谢各位啊。 我唔知應該講啲乜嘢，即係今朝嘅運動入邊咧，我想大家諗下咧，啲年輕人喺前線上高咧，人哋攞住槍對住你，嗰個恐懼同埋你哋即係俾人打到膊頭個頭，即係話我係死得係好啲咁解啦。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個 soldier 嘅意思，同埋其實佢嗰啲革命，其實大家都唔咗。同埋國內係覺得革命係大開殺戒，一定係大開殺戒。而家香港，你選擇就人民英雄，睇可唔可以有線機會？又或者我覺得呢啲我嘅意見啊，我唔係嗰啲學家或者術家，或者翻翻轉頭做個縮頭烏龜，俾佢打死你，捉你去坐監。即係我嘅上上一代咧，文革咧俾人掉落海嘅，即係我上代直接掉落海，同埋我而家住喺嗰間屋咧，係俾紅軍咧又係。啲女仔嘅，你掉落海嘅人係，或者殺咗佢上個山上高咧，打斷曬手腳就勾埋佢啫嘛。即係我，你問下啲前輩你就知嘅。唔好意思啊， 下一位朋友。 我想為你翻喺周志樂同學身上，因為我相信大家今日嚟都係因為佢嘅離去啦。咁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周志樂同學係22歲，佢係1997年出世，係第一代嘅人係冇咗 BNO 嘅身份。有一個美國嘅Podcast 咧曾經做過一個 special edition， 應該係迪士尼同埋，咁我有提到1997年出世嘅小朋友係被詛咒嘅人，喺佢哋小學畢業嘅時候，我對時間嘅差唔多唔係太熟悉，但係應該係三次嘅。跟住中學畢業嘅時候又有另一個災難啦。應該是雨傘。咁而家嚟講就係革命啦。97嘅 BB 係現今喺香港每日都喺前線衝出去唔要命嘅嗰班。呢班小朋友可能有好多人都係慢慢被消失咗。如果我哋所有嘅朋友係可以為佢哋做多一點點嘅， 當然我唔係好清楚究竟係七點乜嘢先至可以救到呢班第七點點。不過至少我知道我哋唔可以令自己被壓力。我哋每日打開電話睇新聞，都見到啊有人可能被截，或者有證據，或者冇證據。但是無論我們能不能夠相信這個事實，都不能夠被自己的心被麻木。政權一個霸權就是想有一天全世界都沒有人再去理香港這個地方，那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我有一個在前程的朋友昨天 post 了一段話，我想讀給大家聽。譬如歐德陳老師說，我們幾乎不知道什麼叫亡者，既然則親眼見到某人死亡，這個死去的人才有重量，那麼這些散佈在歷史當中的一一具屍體，不過就是想像中的一縷煙白了。不要讓他們變成一縷煙，我很投入的。多謝你。 大家好啊。其實咁多個月嘅抗爭咧，我暑假喺香港嘅。喺六月、七月嘅時候，我都有上街。我嘅母校都係十一間同十一間開始支持運動嘅學校。所以我哋學校嘅教育價值觀其實都俾我哋好大嘅支持，都有上街。咁我都有上街，我見到我哋啲同學，以前嘅同學，佢哋係去到前線。咁我印象最深刻嘅一個係佢自己讀嘅係 Cambridge， 佢讀法律系嘅。我就喺度問佢：你點解要衝上去前線啊？如果你俾人捉到點樣算？佢話：我係讀法律嘅，如果香港冇咗法治嘅話，咁我讀幾大嘅大律師有咩用啊？嗰陣時我見到佢，佢係被咗警察打啦，佢係兜住腳都衰抬出嚟嘅，所以嗰陣時都幾大感觸下嘅。我屋企係深藍嚟嘅，唔好講深藍，屋企其實係深紅，因為我屋企都係食共產黨飯，但係我爺自己係俾人陷害，而且都有坐監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度我爸爸仲係新南，佢哋可能係驚咗一啲嘅政權迫壓，但係我哋呢一代知道咩叫自由嘅時候，我覺得我哋應該企出嚟支持下我哋仲係喺前線嘅爸爸師奶咁樣。我哋做唔到啲乜嘢，但係其實我哋嘅 page 或者係點樣咧，send 啲 message，send 啲真新聞俾人嚟睇，其實都好重要。我想。 以下节目内容绝对代表本台立场，同各位嘉宾主持个人意见。在2019年的香港，因为逃犯条例，由6月开始引发一连串的大游行、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在这短短的三个月入面，被视为由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6月9号100万人反送中大游，6月12号占领立法会，由警民冲突演变成为暴动，6月15号身穿黄衣，背脊写着黑警冷血林郑撒港，男子堕楼身亡，6月16号200万人上街示威，6月21号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6月25号众筹成功，在世界多国报章登头版广告，希望将香港抗争带入 G20 峰会，7月1号七一游行，示威者行动升级冲击立法会，7月9号林郑宣布逃犯条例修订手中政策，7月13号光复上水游行再起冲突，7月14号防暴警攻入沙田新城市爆血腥冲突，8月3号旺角再游行，防暴警在文具一带射出去，8月5号快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全港交通进入瘫痪，1250班航机取消，8月7号太空馆镭射笔灯光show，8月23号全港各区组人员 总共200,000人参加。8月25日竟然首次射实弹向天开枪。8月31日港铁恐慌，防暴警闯入港铁太子站，导致多人受伤。9月4日林郑宣布将撤回逃犯修订条例。9月6日香港再发生7宗离奇自杀事件。我哋嘅香港系咪正式进入黑暗时代？香港之声时代广场正式开始。 系啊，咁我哋翻翻嚟我哋节目第二节啦。咁就可能因为个 internet 上面都有些少干扰问题啦，可能第一节嘅声音都可能有些撞咗或者点啦。但系希望各位听众唔好介意啊，因为即系我哋都系全部身处喺海外嘅香港人，但系我哋好关心香港发生嘅嘢，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呢个节目嘅诞生。咁亦都好多谢身处西安嘅王 Sir 啊，佢都唔介意做我哋嘉宾啦。咁即系啱啱提到啊，身处喺西安啊，我想问咗呢个问题先，因为啱啱就10月1日国庆啦。咁即系其实嗰阵时你都身处喺西安啫嘛，王 Sir。咁嗰阵时其实。佢哋除咗好密谋紧鼓咁样去筹备国庆之外咧，佢哋点睇香港发生嘅事咧？即系其实喺中国大陆入边嘅新闻有冇提香港嘅嘢咧？同埋佢哋有冇扭曲新闻上面嘅内容咧？ 其实有提香港发生嘅事嘅，亦都冇扭曲内容嘅。 我冇扭曲嘅。 因为佢主要咧。就是消息来源咧，都系嚟自呢个系TVB 啊、大公啊、文媒咁样嘅。咁我哋报乜咧，就照版照咁过嚟嘅啫，就冇扭曲到佢嘅。 O K， 系咁首先本身原本个 source 就可能会有啲咩问题咧吓？你自己觉得？ 我相信 TVB 咧就唔会去扭曲啲新闻嘅。 是 但新闻咧有多方面噶嘛？问题你拣边方面咁解啫嘛 ？OK， 正面定反面啦、啊、即系符合国情，同埋、 啊、即系我唔相信TVB 报假新闻，佢所报嘅都系真嘅。 系， 但系咪事实就轻嘅问题、啊、 但一定唔系事实全部嘛，即系冇新闻事实全部嚟噶嘛。 系、 啊、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做新闻。就俾你盒子摸象，你每个媒体或者每个记者所睇嘅嘢都可以唔同噶嘛？ 啱啊！ 你都唔可能睇晒嘛？ 冇可能系真相嘅全部咯。 系亦都冇可能啊！根本即系我就所讲，即系点解嚟讲，我话即系有一成系真，已经好真咁解。你点解会认为系真先？ 系。咁喺中国， 而且嚟讲就即系所以各取所需啦。 咁喺中国国庆嗰段时间，佢哋有冇话特别想避开提香港咧？或者佢哋会特别话哦，好憎香港做嘅嘢啊？或者有冇话即系佢哋都会唔会有喺中国会唔会有所谓嘅蓝丝黄丝咧？定系得红丝咧？ 嗱，我首先讲一讲啦，国庆咧就绝对系提香港嘅，仲特登请香港10个警察上去观礼，仲唔？嚟香港 个光头嗰、那个 接受访问啊，开埋微博， 系 唔关注香港， 系 啊，即系绝对关注嘅。其实啊，你谂下点会有10个元佐级警员可以去观礼啊？ 呢、這个真系夸张啊！ 啊，咁你谂下佢几重视香港啊？咁咧就因为咧，11号嗰日咧，第二个地方唔知啊，西安就落雨， 哦， 西安就比较冷清啊，即系冇乜啲庆祝活动，啊 ，OK， 咁甚至咧即系可能今年咧就即系比较系自弱啊，咁街上面嘅装饰啊，冇乜特别嘅， 哦 ，OK， 咁但系佢哋嗰边啲人即系关唔关注香港发生嘅嘢咧？ 如果以西安嚟个讲咧，系唔会关注噶， 唔关注。 佢系关注苹果卖贵咗噶咋，鸡蛋又贵咗咁解咋。 即系如果鸡蛋旧年卖四个半，今年卖六个半咧，咁样嘅啫。 都话我睇个新闻，系咪其实依家大陆嘅猪肉好贵啊？ 猪肉就基本上就买唔起啦，啊，即系咁讲啊， 买唔到 啊，一来买唔到，二来买唔起，啊，差唔多都要成百几蚊一斤啊！ 哇 ，OK， 系咁，即系其实香港发生嘅嘢，对于中国嗰即系一度都可以话系可有可无 嘅。香港是一个中国好小的部分嚟啫嘛， 系亦都 可能要去关注的，即系都系美国咁样，美国某个地方发生咗事，唔会全国都关注噶嘛。 嗯， 啊呢、這个好正常噶，即系只不过你香港觉得你自己好劲咁解啫，应该人哋关注你咁解啫嘛。 OK， 明白。系。 再加上咧，就系呢排冇乜人系落嚟香港游览咧，变咗嚟讲带翻去内地嘅消息比较少嘛，更加少人关注咯，因为你根本都唔知 道。其实落嚟游览嘅原因，因为佢系冇批到嗰个团体嗰个签证啊嘛，大陆冇批。 咁当然啦，佢都行政啊嘛，令到唔落嚟啦。啊，一落嚟你睇到同上面报道嘢唔同啊嘛。 系啦，系呢、這个嘅主要原因系。 咁以上面咪讲俾你听啦，你唔好话香港啊，香港见到大陆人打噶啦，咁样你唔知唔落去啊，咁解啫。 OK， 咁样而家即系其实嚟讲，喺内地生活香港人都几惨啊，而家人都惊咗你噶，啊，随时打人喎，几多人惊啊嘛？ 系。咁嗱，我哋如果係咁，我哋返返香港先啦。因为头先第一節尾嗰陣时候，我都即係諗住问你嘅问题。因为第一節我哋都问咗比较多啲係有关传媒嘅嘢啦。咁我想第二節返返嚟真係关心返香港发生嘅事啦。咁你都有睇新聞啦，你都有跟返香港嘅嘢。我相信你自己本身都亦都有可能有多啲即係可能係自己同业入面嘅可能内幕涉内幕嗰啲资料啊或者点啦。咁你觉唔觉得太子站嗰一次事件係有死个人呢？ 嗱，我想讲一讲啦，其实嚟讲呢就喺家咁嘅情况之下呢，谣言呢係好重要㗎。即係大家不妨散播谣言㗎。 嗯。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反正係不知唔好㗎。啊， 系， 所以咧就好多人都问，究竟系八三一太子站有冇死过人呢？咁我就相信冇嘅， 唔系喺个站， 系太子站入边啊，系太子站入边， 系，而系可能喺其他地方死人， 可能系部列车上面死人， 系。 就唔喺太子站入边死， 嗯， 啊，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其实嚟讲，而家一直好多人都话，点解当局唔公开 CCTV 嚟澄清事件咧？咁样系咪啊？ 系， 咁其实佢唔公开咧，就已经澄清咗啦嘛。佢自清楚唔系话有人死啊，系冇人死嚟噶。 呢啲系佢哋嘅官方语言艺术啦。 唔系，系好大程度之下系太子入边系冇人死嘅。 系。 嗱，点解我点解咁样讲咧？点即系嗱，其实唔系啊，如果唔系佢哋应该公布个 CCTV 咯，有乜咁多嘢啫？咁样吓，佢就要搞咁多嘢嘛。 嗯，佢要分散注意力， 佢就令到你哋相信睇入边有人死嘛？ 系 ，OK， 系。 咁于是你哋所有嘅专注力 转向视线， 系啦， 咪吸引视线啊，吸引咗你去睇啊，咁啊自然就唔会理其他站啊嘛。 啊， 咁其他站先至咪洗晒咯， 系。 好嗱，咁如果正如吓正如你所讲话，列车里边有人死咧，咁即系咁，跟住啲尸体系去咗边咧？即系其实或者其实佢系列车嗰阵系重伤，后来喺医院嗰度死，定系即系点样？即系其实因为死即系死咗，即系我哋成日睇嗰啲 CSI 鉴证嗰啲死咗人，你一定要揾到条尸啊！咁条尸去咗边咧？即系咪？ 会唔会系即系？ 但系佢警察嚟噶嘛？ 拜啊！会唔会系近呢几个礼拜出现嗰啲所谓嘅浮尸啊？即系啲堕楼嗰啲尸体就系嗰啲尸体咧？ 嗱，嗰个又另一种讲法啦，即系回答翻嗰个尸体入边啦。佢系警察嚟噶嘛？ 系 警察穿尸体用乜嘢啫？ 系 哦，你觉得警察死咗？ 唔系，我先系处理尸体嘅人啊！ 哦，处理尸体嘅，系。 咁有问题啊？佢点样搬啫嘛？佢想将条尸搬去边度都得。 但系问题，嗰啲死者会有家属噶嘛？嗰啲家属会即系会追究噶嘛？点解会边一个好人好者嘅人失踪咗，人间蒸发咗？ 嗱，呢个一系程序问题啦，嗱，一系程序问题。我讲一讲下，有个人出街唔见咗，几耐先要发现佢唔见咧？好快， 48小时。 我话唔使48小时嘅，好快。即系可能跟住已经发现咗失踪啦。咁你发生嚟揾咯，吓睇下去边啦。咁你搞下搞下成日啦，啱先。你每个人唔见都即刻报警噶嘛？咁都系揾晒所有人啊，揾晒所有地方啦、啊，关于第二日啦，你上报警。咁警方同你讲，喂，佢而家嚟讲唔见咗啫，都未有事嘅。咁咪就登记咗先啦，咁样。过多几日都唔见咗，咁警方就话得啦，我咧就将你嘅资料交俾失踪人口调查组，去到跟进啦，咁样。一跟三日之后都揾唔到，有乜出奇啊？咁你喺三日之后做到咩咧？你唔通话死咗啊？ 唔系，因为阿王 Sir 头先讲嘅，就系一个好重点啦，即系就等于你俾警察打，咁你打完之后，你会唔会去翻差馆度报案一样？咁佢哋警察处理尸体，佢哋本身就有一定嘅权力啦。咁佢揸住架警车，冇人可以截佢啊嘛。同埋发生事件嘅地方就喺地铁站入边。咁佢封咗站之后，佢其实可以要架列车开去边度都得噶嘛。有传言就话开去第二个站度，跟住将啲伤者运走啦。咁亦都有传言就话去运走伤者嗰阵时，可能伤者就喺嗰段时间离世啦。咁所以佢。可能真系冇讲大话喎，太子站入边冇人死咯。 嗱，另外一个系即系之前都系论据嘅系叫做理据啦吓。 系、 啊、太子站入边系有伤者噶嘛，有七个伤者噶嘛。 嗯。 啊，而啲七伤者系喺月台嗰度噶嘛。 系。 啊，即系呢个事实嚟噶，啱唔啱先？ 系啊。 是不是 是。 他们就是先来的嘛。为什么看不到东西呢？大家明不明白我所说的东西？ 是已经 CCTV。 他们有眼看到的嘛。 是。 即是说有其他证人。 有七个证人最多人到。 是啊。 而七个证人就是当时在场嘛。如果当时有人死而尸体被移走，我点会睇唔到啊？ 喂，佢应该话呢个系衍生咗个问题，就系话点解消防员同埋警察大家数嘅数量会一阵时有十个，一阵时转头数就会少三个咧？ 嗱，嗰句话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啦。嗱，首先讲呢七个系目击证人嚟噶嘛，佢系睇到晒才所有嘢噶嘛。佢全程睇晒嘅喎， 系睇唔到咧？佢有冇讲俾人话？蒙佢眼啊，或者唔俾佢睇啊，或者系收埋喺一边度，令佢睇唔到嘢啊？冇呢啲咁嘅嘢嘅喎。咁点解呢七个人睇唔到嘢咧？ 死咗咯！ 嗱，啲伤伤嘢送医啊，而家仲生还紧噶嘛？ 哦。 咁呢七个 CCTV 究竟系当时系咪真系睇到嘢啊？睇唔到嘢咧？ 嗯。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因为嗰阵时都有传言话佢哋？啲警察一冲入去就系打啲记者先噶嘛？佢哋系因为佢哋想继续落去赶嗰啲示威者啊，或者赶嗰啲市民，而首先要赶走啲记者先，跟住佢再做其他嘅动作咧。 系佢赶咗个记者，究竟想做乜嘢咧？ 系啦，点解？ 啊，呢个动机系咩咧？ 吓，系啦，呢个重点啊，即系嗱，你赶咗个记者啦。你又想杀人啦？你杀咗人啊嘛？点解七个 C D 都睇唔到咧？ 嗯，OK。 你搞过个几钟头喎？点解七个 C D 都完全睇唔到嘢咧？ Sunny， 你点睇？ 我喺度消化紧，其实就系我 其实我嘅计就系、是。即系我嘅估计到可能嗰七条友俾人问住咯， 冇啊，所以唔得，记得访问到你哋噶， 系啊，有访问到啊， 即系我讲紧系佢当时警察处理紧啲嘢时候，佢哋可能喺某啲地方俾人锁住咯， 佢冇咁讲嘛，即系如果你咁讲就成爸爸一路晕咗喺一个地方，或者晕咗喺死角睇到 你，又或者警察讲嗰啲嘢嚟到，个七条友唔敢讲。 嗱呢个成数比较低嘅，例如七个人都唔敢讲嘢啦，呢个系比较困难嘅。 嗯，呢个难呢个， 即系就算你搜出嚟，你都唔肯定七个人之中边个讲嘛？你唔系一个人喎，一个人就得啦。即系咩意思嘅啫？啊，你一讲出咧就系你噶啦，咁容易搞嘛？ 系， 咁但系亦都有个好阴谋论嘅假设啦吓。呢七个伤者根本就换咗噶啦。 哦，尼玛换太子。 啊， 一开始就唔系七个人。 系啦，因为我七个人就唔系呢七个人嘅，或者本来十个人嘅，换唔知换咗七个。 应该话有机会系嗰十个人全部俾人处咗晒啦，咁剩低个七个就可能喺第二啲地方抽翻出嚟， 唔系可以扮嘅其实， 系咯， 即系轻伤嚟啫嘛， 呢可能是假嘅， 即系都系好阴谋论啦，即系我无意话呢七个人系假啊，即系只不过阴谋论咁讲啊， 系推测、但系呢个成数我都觉得有咁。即系都有啲可能性咯， 系因为你用咁多时间，啊，点解要个几钟头先俾救援入去咧？ 系， 因为你拖延救援咧，对警察冇好处噶嘛，即系送院死同现场死系两回事嘛。 系， 咁点解唔嗱嗱临将送去医院咧？ 嗱，咁因为你头先讲到啦，可能系即系有嘅假所谓嘅可能一个 theory 啦，有一个假伤者啦，咁即系呢啲可能 啊，呢个阴谋啊，呢个即系 咁，但系呢个衍生到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一路都有传言话，所有嘅速龙部队或者香港嘅出嚟嗰啲防暴警察，咁其实已经混入咗系解放军啦。咁你觉得你成数又有几大咧？ 嗱，如果你叫我估计啦，我都系零咯。 系 啊，咁嗰班人 本身就系中国警察啦。 唔系，大家唔好睇到香港警察咁善良啦。即系点解我谂香港警察唔做呢咁嘅嘢咧？即系因为呢样嘢系未接触过警察咯，可以话。 呢个我自己本身都接触得少嘅，但系相反嚟讲，咁我反转嚟问啦。 咁依家香港嘅警察有冇有良知嘅警察咧？ 有冇良知咧，就视乎弱制你嘅能力几高嘅啫。其实每个人都冇良知噶， 系 即系只不过受其他嘢约束咗你咁解啫嘛。 因为有传言就话，其实佢哋好多警察都系俾上头压力压落去，所以佢哋先咁做啦。我唔知系咪真啦，但系即系都有啲咁嘅传言嘅。 其实压唔到嘅，啊， 压唔到。 你唔做就唔做啊嘛，你唔可能压得到佢噶，即系佢一定要自愿去做噶。 系，唔系因为睇咗好多片咁，其实系嗱，我自认啦，好多时我自己 Facebook 上面睇到嘅咧，都系偏黄嗰边嘅。咁我都亦都有睇到一啲蓝嘅，但系即系我睇到好多嗰啲系啲警察真系，即系佢哋所谓嘅杀到兴起啊，系真系已经好似癫咗咁样啊！ 你咪所以就系呢啲就系自愿先做得到咯， 自愿 啊！你唔自愿点会咁做啫？唔可能啊！你人哋逼唔到你噶嘛？ 系。 我睇过一条，我睇过一条片咧，咁就系、是、警察，即系俾人影到警察同警察之间系讲过，即系咁样，所以啲人就推测就会唔会系混咗解放军入去？即系咁，其实可能嗰啲警察如果未必系解放军，可能佢系新移民，佢都系讲过，即系会唔会有乜可能？ 系绝对有啲可能，因为而家警察咧已经系全面招募啦。即基本上冇人做警察嘅，哇！即喺呢个事件发生之前已经系全年招募啊！即唔系话发生之后冇人做警察啦。 嗯。 啊，而肯做警察嘅咧，通常都学识唔高嘅。咁其中咧有大部分咧，其中一大部分都系新移民嚟嘅。 嗯。 啊，而新移民讲国语啊，好正常。啊。呢、这个唔出奇，即等于有个南亚裔警察讲南亚乌冬语咁解啫嘛，呢、这个唔出奇我嘅，冇乜出奇。 即系警察同警察之间吓，讲翻乡下话，即系讲翻啲自己啊嘅母语咁样 样啊。唔系你先话偏对话偏埋一齐噶嘛？你唔系八国联军打佢噶嘛？咁你讲国语就偏埋一组啊？ 嗯。 嗱、啊，即系你八国语集咧，跟住讲广东话、广东闽南组入边噶嘛，佢沟通唔到啊嘛。 咁可能亦都解释到点解打人打得咁狠咧，因为佢哋都唔喺呢个地方长大，即系佢哋都系吓，唔可以话恶客啦，但系新移民啦，即系佢哋都唔系好 care 嘅，系咪？ 其实呢个同训练同嗰个约束有关咯、啊，即系其实最紧要有个约束啊，即系其实嚟讲，你系当你有一个约束俾你嘅时候咧，你自然就会收敛，约束越少，你越放肆啊嘛。呢个人性嚟噶，即系唔关乎佢系咪警察，每个人都系咁啊。 但系嗰个约束会唔会系管理层俾佢哋嘅咧？即系譬如话管理层阿大 Sir， 佢话喂放手去打，即系或者有咩即系咁样会唔会俾到佢有恃无恐咁样去做咧？即系呢个约束未必系一个良心嘅约束啊，会唔会系一个人为嘅约束咧？即系如果当佢呢个约束唔存在或者系存在得好少嘅时候，咁啲人就会放肆去打。 其实一定系良心约束嘅，只有法制和权力约束佢嘅。你讲咩嘢？佢上司约束佢，佢咪嚟咯。你上司揸得紧啲，佢咪唔敢唔够胆咯。即系咁，即系好正常一样嘢。即系我你上司嚟，我出嚟唔打，我打输。唔使惊，你是我咩？唔主要就唔打。 啊， 嗱呢个正常。 最终问责都系要管理层，其实即系因为管理层赋予佢哋呢个权力咁去打啊。 管理层会唔会认啊？我睇到事实系，唔系啊！阿 Sir 叫出嚟打啊！跟住就传召阿 Sir 出嚟约定，佢认唔认啊？你估？我而家话。系、哎、你为市民服务噶，你保护市民噶，咁咪打佢啊咁样嘅啫嘛。 嗯。 啊，而且有好实际例子俾大家睇到噶嘛。警察改咗佢本身嘅条例噶嘛。啊，将呢个警棍作为低杀伤力武器，咁咪于是咪猛用咯。我改咗开枪嘅守则，于是咪开枪咯。呢、這个好明显噶，你上头用咧咁做，佢就做噶啦。 你讲到开枪，咁其实即系真系开咗实弹啦。啊，会唔会之后即系会越嚟，好似你话斋啦，咁已经开始咗咯，咁唔会停噶嘛？因为之前都话，开始唔会射出去弹，但系开始咗，咁就已经射到几千粒啦。咁射实弹射咗啦，都好似冇乜特别。虽然啲人个个出嚟话投诉又好，点样都好，但系警方佢哋讲话呢啲系适当嘅自卫咁样样。喂，即系好似又话斋啦，啲管理层嗰啲或者佢哋即系 P R， 即系讲话冇事、啊。咁你觉得会唔会之后系真系会打头啊，或者点咧？ 呢、這个必然嘅，即系等于一条鲨鱼咁啊，佢食过就翻层味噶啦。你啱啱话佢开枪唔啱，佢入边又开多枪，打个18岁打14岁嘅咯， 系 跟住开枪嚟嘅，唔系防暴警察，唔系军装嚟嘅，唔知话呢班警员啦，定系用乜嘢话佢系变装警员啊？唔知 啊，好似14岁嗰个变装警员嚟嘅， 啊喺街上面攞支枪就打咯，就射咯。咁究竟有几多个女子？呢、這个又唔系防暴队，唔系军装嘅人，有枪嘅喺度街上面行紧咧。 嗯。 嗱，但问题是，开枪时系习惯人咧，市民又习惯咗咯。 系啊，最惊系呢一样嘢啊！呢、這个亦都系香港人本身系香港人优点嚟噶嘛，依家变成一个好恐怖嘅，即、就、系、是、致命伤，就系香港人嘅适应力太强啊！ 唔系呢个定嘅，你即系嗱，举个例，2014年28个催泪弹，哇，好犀利啊，世界末日啊，咁样系咪？ 系。 而家写咩煤啊？ 3000几啊？ 啊，系啊，有冇当过呢样嘢啊？ 系。 一样啊，即系当你习惯咗，炒埋最叻噶，习惯咗又唔惊嘅。啊，所以点解嚟讲咧？即系我都成日话，警察当佢开到枪嘅时候咧。是已经每日的了。 啊，咁喺呢度啦。 你仲开乜嘢啊？ 系，咁喺呢度啊，王 Sir， 即系好正正式式咁，真系问你，你自己一个觉得啦，件事会恶化成点咧？会唔会将即系真系将成个香港封锁咗，跟住就即系啲人可以为所欲为咧？ 呢、這个系我估计啦吓， 系 最大嘅可能。 最大的可能， 因为咧就系呢个一个烂苹果理论嘅，即系当个苹果未烂到个心咧，即系你觉得仲食得嘅。 系， 嗱谂住有批啲烂嘅都食得嘅咁样，烂多啲又再批多啲烂嘅，直到批到冇就批啦，咁就冇咗苹果咯。 嗯，咁呢个其实会唔会系一个中共要将成个中国，即系将成个香港，所谓清洗咧嘅一个计划咧？ 嗱，即系我啱所讲啦，喺整个中国大陆嚟讲咧，香港是一个好细嘅地方嚟， 系， 而且中国大陆嘅领导层嚟讲咧，香港是一个系无关重要嘅地方嚟噶， 啊。 香港人唔同意啊！喂，唔系啊，我对你好重要啊，你好对你靠我，冇咗我你唔得噶咁样。呢个系香港人嘅谂法咯。 嗯。 啊，喺领导层就唔系咁谂啊嘛。领导层就任何可以干涉政权嘅嘢，我都清除嘛。 系。 咁如果领导层觉得你系影响政权嘅时候咧，佢唔清除你就唔合理噶。 所以林郑一路做嘅嘢，对于佢哋嚟讲系合理嘅， 系做得唔够啊！其实，应该早就出手啦，点会搞到咁耐啊？ 嗯，唔系，因为我之前有提过嘅，就系话，即系香港其实一路历史以嚟啦，咁其实对于中国一个即系都一个重要性喺度噶嘛。但如果好似头先你咁讲嘅话，即系其实系已经冇一个利用价值嘅。 唔系冇利用价值，你唔干扰个政权咪有利用价值咯？你利用价值冇用噶。你 系个本身香港人系干预唔到政权嘅，只不过佢哋成日都话反啫嘛。咁我一向都觉得其实嗌反系冇用噶嘛，游行系冇用，示威系冇用噶嘛。即系就算你暴动喺自己屋企度暴动都系冇用噶嘛，你唔出去都系冇用噶嘛。 嗱，其实如果以中国政权嘅谂法咧，你做乜冇所谓嘅，你唔好反我政权， 系， 但系点样反政权啊嘛， 系， 呢个最大问题啊嘛，即系你做乜嘢，佢冇所谓噶，你唔好影响政权，佢任你做乜都得噶，但系你推翻佢啊嘛，你影响佢啊嘛，你建设民主中国啊嘛。咁你咪而家咩人政权咯？所以你讲下啫，讲下都唔得噶嘛。 物业 等傻交噶嘛？所以我 可以 系 你继续，你继续系。 维生，你讲。 我或者可以咁睇啦，即系譬如话，好似系即系。香港其实对大陆本身好有利啦，因为有嗰个美港关系法啦，咁又可以靠香港咁样洗下钱啊，即系走资啊，各样啦，即系本身香港系有一个殖民地留低落嚟嘅超然地位，都系可以利用嘅。之但系如果我都唔系在位嘅时候，或者根本都即系我自己都冇咗嗰个点讲啊？冇咗个领导权，或者冇，或者我已经唔系做庄嘅时候，咁调翻转啦。我嘅角度嚟讲，样我系当权者嘅时候，我调翻转啦。我唔系香港人所讲嘅滥炒啊，我同你滥炒啊。讲啦，我喺我在位嘅时间，我都得唔到香港呢一个好咁毁灭佢啦。可唔可以调翻转咁讲？可唔可以话我？北京都想立走， 其实都系个问题咯。你唔好有政权咧，佢唔会搞你噶。 嗯， 佢而家唔系滥炒啊，佢香港冇资格同佢滥炒啊，佢揿死你嘅啫嘛。即系一晚咁踩死你啊！你有冇资格同佢滥炒啊？ 系，唔系因为头先我哋一开始讲过嘅嘢就其实所谓嘅嗰资讯封锁咗咧，咁其实佢哋可以做啲乜都得㗎。即係我成件事开始咗之后，咪啲人成日讲话呢个可能天安门 2.0 嘅。其实大家諗深一层啊，只要佢封锁咗个 internet， 封锁咗所谓嘅对外资讯，封锁咗机场或者关卡，你根本上成个香港佢哋想做咩都得㗎嘛。但系佢哋要唔要做到呢一步咯？咁 同埋咧， 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啫嘛。 其实我谂大家可以忽略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咯， 系 就系内地人嘅心态问题咯。内地人系受讲噶， 系啊系啊， 即系只不过佢一直都系唔出声咁解，因为佢哋要听中央嘅话啊嘛。 嗯。 咁当中央都叫佢受讲嘅时候，佢哋咪嚟咯，即系一样，即系香港点解系咁啫嘛？一放咩禁制，你咪嚟咯。 系。 吓，呢个唔关乎个宣传问题嘅。其实呢个系一个系心态问题嚟嘅，即系点解内地会受讲？其实系一定会受讲嘅，其实即系唔使教佢哋噶。 系，咁阿王 Sir。其实即系佢哋有呢个仇港心态，关唔关乎佢哋由细到大嘅教育史咧？ 唔关呢样事，系一个心态问题。其实嚟讲，而家嚟讲，即系佢哋系全个宇宙都欠咗佢哋噶嘛？ 系玻璃心 啊！咁你香港就更加系欠佢哋嘛？即系点解大家喺同一个黄土地之下，你哋咁嘅生活，我哋咁嘅生活呢？佢哋唔谂点解噶，即系咁思想话，喂，点解你咁样，我咁样啊？咁样，因为你抢咗啲嘢咯。 咁我咪冇咯。咁而家啱啊，我而家上翻嚟啦，咁样啫嘛。 咪相对地，用翻我哋住喺，好似阿新年我同你住喺美国咁样谂啦，即系其实可能啲外国人，啲鬼佬都好，即系虽然表面上佢对住我哋可能嘻，即系对住其他我哋亚洲种族嘻嘻哈，但系佢心入边都可能憎我哋嘅。 其实系噶， 系 呢啲好正常啊，其实。 但系会唔会啊？好似我头先讲嘅嗰个，即系嗰情况发生咧，如果？再惡化落去，因為其實呢啲嘢唔係好多人會清楚了解噶嘛，即係所謂心態問題啦。即係如果香港啲人係繼續做到阿爺嗰度，即係睇唔過眼啦，真係要落命令啦，咁有冇真係可能發生呢？ 唔需要落命令嘅，其實因為其實咧。如果大家系同呢个中共接触得系比较多嘅时候咧，佢哋永远唔会直接讲嘢噶。 啊， 佢哋唔会话啊，你咁不如咁咁咁啊，你又咁样咁咗，一定唔会咁同你讲嘅。佢只要叫佢查找不足嘅咋。 唔系，因为头先阿王 Sir 你咁讲，咁其实系好证明咗你好深明，即系中国大陆嗰度啲人系点样谂嘢啦。即系可唔可以再具体啲讲下咧？ 最主要就是因为佢哋本身就系、是、即系认为咧，即系呢个全宇宙欠咗佢哋， 系 啊，咁咧就一路咁推上咧，于是就推到八国联军啊嗰度啊， 咁佢哋会唔会觉得美国人都欠咗佢哋嘅？ 全宇宙啊，啊， 全宇宙啊！所以又嚟嚟加州买晒啲屋，又去多人多买晒啲屋咁样。 喂，而家我有能力噶嘛？以前我冇能力噶嘛？我有能力，梗系侵占你土地啦！我殖民喺度。 同埋，我发觉系佢哋好过嘅一个地方就系、是，佢哋去到外国示威咧，佢哋好中意揸架 BMW 或者揸架跑车，即系会踩空油嘅。一切空友就会是但他们可能是会很怕当地继续的，例如今天我们多伦多那边示威，他们这边当地是有个人很快脆地踩空友，跟着就超速的，跟着被差佬捉了的，但他们觉得是，但我感觉他们觉得是没问题。 他英雄来的，你捉多了又怎 样呢？那不是按照当地法例遣返返㗎，又或者可能你即至少吊销牌照，甚至乎可能会係签到visa。 但你加拿大遣返呢，就我觉得呢就呢个可能性比较低㗎，美国就难讲㗎嘛。 係咪因为我哋呢边真係有几个学生係佢喺单坑里面揸架跑车太空油，之后我哋移民局真係签到visa。 其实冇所谓㗎，喺你嚟讲。英雄嚟噶，翻到去，即系等于嗰个环球时报记者嘅咋。咁你只要罚款，我必须，我哋又点啊？你中国车换马地国咯，冇问题噶。即系而家嚟讲，对于大陆人嚟讲，即系点解咁难搞就系咁解啫嘛。 咁会唔会系其实佢哋系咁多年就叫做冇文化大革命，甚至乎之前共产党建政以来，佢哋几代人积落嚟，佢哋觉得系即穷而白咗咁多年啦。到依家真系挨出头啦，佢哋觉得冇理由到依家都系睇佢唔起嘅。系咯，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冇理由以前穷嘅睇唔起，但系依家攞晒跑车啊，住埋大楼都系会咁，都系会个地，即系个对待佢哋觉得系唔够啊。 唔系成件事系佢哋自己本身睇唔起自己啊嘛。 啊，唔系即系佢哋，我咪话积压咗咁多年啦，佢哋即 系唔系，就算佢哋系有钱到无伦都好，但系佢哋自己本身内心系睇唔起自己啊嘛。佢惊 呢个系我感觉系佢哋空虚， 即系自大就皆因自卑起咁。 系咯。 这个角度不 个问题咯。喺佢哋嚟讲就唔系啊嘛。我而家吐气扬鼻啊嘛。 吐气扬鼻。 我而家俾翻颜色去睇啊嘛。呢个几 唔呢个就系我位， 我 俾啊。唔系呢个就系话佢哋觉得好吐气扬鼻俾颜色人哋睇，就系因为佢哋之前觉得人哋睇佢唔系啊嘛，所以佢哋有啲承受嘅咯。 都唔系，佢哋从来冇自卑过，咁即系自己啊，佢只不过啲埋受得列强侵略抢晒嘢，令到佢哋一无所有，而家有啦，咁你就报复咁解？ 唔系呢个就要探讨翻系点解同样地德国同法国制裁，点解人哋德国同法国可以去？在同一个欧盟入面，但是为什么中国好像似乎是觉得明明所谓的列强瓜分中国那样东西是很多年前。 是的。 这个要数回起码百几年。 他们不是说他们在中国啊，就是他们认为没有八国联军呢，中国就不起了嘛，美国摆那边啊，有多少一个中国强大啊，就因为八国联军搞到中国不强大嘛，而家我哋强大翻啦，我咪搞翻你咯，即系咁解啫嘛。 系，咁啊，王 Sir， 即系我想问下你啦，你认即系你依家住喺国内入边啦，咁你亦都认识国内嘅人啦，咁佢哋自己心底里系咪惊共产党嘅？ 佢哋唔惊共产党，佢哋好中意共产党， 好中意嘅。 佢只不过惊住自己唔在位啫。 喂，呢个就系同我先几集讲过啦。我咪话，其实中国人系暗地里去已经系大部分支持共产党嘅。如果唔系，冇可能喺度政权可以由1949年维持，可以维持到依家嘅。尤其是其实好多海外嘅人，其实已经叫做接受咗所谓嘅西方教育，佢哋喺西方住嘅，但系佢哋开口埋口都系会都会话自己爱国爱共产党嘅， 系啊，所以有阵时喺另一个角度去睇啦，可能就出现个偏差咯。啊，即系中国咁大，即系就所讲啦。如果冇咗大部分嘅支持咧，个阵营点样维持得到落去啊？ 系咯，唔系呢个就系咪话，就算有所谓嘅普选，真系有俾，真系有啲党俾你拣，佢哋依然会选择共产党。 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来的嘛，大家不要成日误会一样东西，他们是一人一票选举的。他有国民党的，他不是得共产党的。 嗯 ,OK。 即比如说不是一个制度问题嘛，制度没问题的。是实行制度的问题嘛。 即系话你意思，即系话佢系似新加坡式嘅民主啊？ 唔系，佢新加坡又另一种。 咁佢系似咩？应该话佢系点样？即系你所谓嘅民主选举系点咩？即系话 其实佢嘅制度就民主制度嚟嘅，但系实行咧就唔系民主实行，点解啫？嘛， 即系讲有一套做有一套咯。 诶，即系嗱，其实嚟讲，即系乜嘅？是真的一票的，但问题如果他是有人跟你说你不投我一票呢，就你自己想吧，这样的嘛。 他的制度是记名的。 他制度没问题的，都是一人一票的，都是这样。或者候选人你这么参选啊，你和我争，即是这样的嘛，这样的嘛，这没问题的。 是。 国民党都系执政噶，一二冇二敌噶。国民党喺中国入边，你系完全有嚟执政噶。但执唔执到啊嘛？ 唔系，呢个就系话，即系话佢个民主入边就话，要你要去衡量系咪民主，就系话佢能唔能够真系可以唔同政党执政啊？ 唔系，其实唔同嘅，佢容许噶，其实不过你执唔到证咁解啫嘛。 系咪就系容许做唔到，咪就系话唔系咯？ 唔系，咁嘅本来两样，即系如果完全冇，又另一样嘢。 唔 唔系唔系呢个， 即系话我， 因为我喺大学我读我政治系嘅，佢哋讲嗰个诶，佢话有几种民主嘅，一种叫做 emergent democracy， 即系话咧佢系一个过渡性嘅民主，但系佢唔系正式民主嚟嘅，佢好多国家都系咁样嘅，例如去肯亚佢嗰啲诶，譬如话去非洲嘅用。比如話非洲肯亞咁啲，伊朗好多地方都咁，即係話佢係一個唔係好穩定嘅民主嚟 嘅。其實好簡單啫，你香港即係佢係有民主，咪有篩選嘅民主，即係等於佢想，即係等於佢想 apply 喺香港嗰度嗰種有篩選嘅普選一樣啦，係咪？你唔可以話香港冇民主嘅，但係就做俾人睇咯。咁同埋係你。的確上是篩選過咯，嚇、啊、咁樣，我覺得新加坡都是咁啦，係咪？因為新加坡據我所知都是個嚇基靈嘅選舉制度， 但新加坡是佢對反對派好多限制，同埋佢宣傳係會限制咗你喺公園入邊啊，同埋好多嘢佢未誒，同埋好多嘢佢係會限制到你。 最重要係佢執政黨知道你投咗啲乜啊嘛。 啊！即总言之，佢一定会有方法令到自己嘅票数过七成。 系啦，嗱，所以我点解话呢个唔系制度问题嘛？呢个实行制度问题嘛？ 啊，即类似新加坡咁啊，佢一定有方法，佢会可能俾三成议席俾反对派嘈下，但系佢好多嘢佢可以令到你系冇可能反对咯。 其实香港而家不嬲都实施紧呢样嘢。 咁所以咪话根本上立法会废咗，或者系啱啱第一次讲嘅问题咧，立法会其实已经本身废俾你啦，但系你再限制埋嗰、那个即系话即系出席人数系已经降低咗，同埋佢又可以完全剪晒布，同埋佢可以 DQ 晒所有机会抗争嘅议员，同埋有机会令到个制度唔同咗，所以咪根本上香港同大陆某程度上已经似噶啦。 大陆真系都比较好啲嘅，其实 唔系，即系大陆佢会实际上佢同你讲系个制度系咁噶啦，即系唔会点变。但系香港佢仲系陷紧你话，仲有机会系全部保险晒嘅，即系做唔做一回事啦。只不过佢会讲就系咁咯。 嗱，其实咧就亦都有好多误会个普选嘅问题咧。香港基本嘅规定咧，2020年香港一定嘅有普选嘅呢、這个。你唔需要争取嘅呢个， 所以咪话所以咪话，其实曾玉成嗰啲都放风紧，话会同你哋讲。 啊，因呢个已经规定咗噶啦，即系唔系话你系争取到普选，就于是就2020有普选啦咁样。其实系唔可以冇啊，其实。 即系只不过系按照李光耀嘅讲法系，佢讲过话中国都会有所谓嘅普选，但系系筛选咗嘅普选啦。 呢、這个系好有唔同方式啦，即系你可以系用 DQ 方式啦，未 DQ 方式啦，或者暗嘅 DQ 方式啦， 吓，唔系佢临唔到死就输， 所以普选唔系一条出路嚟，即系点解嚟讲，即系我点解成日同人讲，冇乜鬼嘢选啦，普选都仲衰，因为普选之前咧，你仲有得赖啊，有普选之后，你仲有咩说话好讲咧？你话选举唔公道啊？ 其实个问题是，尤其是你望到由1997年到今日，香港起码有200万至300万嘅新移民，我当净系得七成嘅人系支持共产党嘅，但系其实个票数转化做选票嘅话，其实佢就算普选咗都好，佢未必真系所谓嘅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占优嘅，尤其是你睇翻过去。佢啱啱嗰次嘅九岁选举，你系单对单嘅，建制派都赢。 我谂你对于香港选举咧，系睇个派嘅善良咯。而家你投嘅票已经唔系你投嘅票嚟噶啦，你唔好以为你将个票摆个票箱嗰张票就系你嘅，而家要精准配票噶啦。 唔系就话。佢无论用任何途径，人数又好，或者佢根本上可以换咗你票，或者佢可以中票咩都好啦。总之佢有方法令到佢唔会俾非建制派执政啊！ 一 定咧，佢已经即系个精准配票啊，所谓。 就系话佢配票又好，或者佢中票又好，乜都。 佢唔需要咁做啊，佢换咗你报数就得啦。 即系话换票啊？ 唔系换票啊，就系成个票箱换咗啊。 我就系上次， 即系佢根本上佢系掌握住个结果嘅。 就 系 上次， 你哋选乜嘢都系做一场戏啊嘛，其实。 就系上次阿陈文海咪就系喺个某个票站。都有我整有个政府嗰啲人好有可疑地将成个票箱搬走咗，跟住嚟跟住换咗几样嘢咯。 2016年尖沙咀啊嘛，佢睇住佢成晚睇住啊嘛，跟住佢系话啲票咧 嗱、 其实好简单啫，好简单啫，你即系好似根据头先网上咁讲嘅，其实。他哋中共有个咁嘅权力去做他哋想要做嘅嘢，基本上他仲肯做场戏俾你睇，已经算话系即系对你事。 喺某程度上，其实中国都佢哋参选都好咧，佢哋都要自己入选嘅。无论系啲亲建制嘅中公司又好，或者中联问直接入选落去又好，总之佢哋都要经历嘅。唔系即系话呢个就系话去到最尾就系话你可能根本上。如果佢真系所有嘅香港嘅企业换晒到亲中嘅，因为依家其实好多好大问题就系话，其实中国好多唔同嘅行业嘅企业全部赤化晒噶嘛，咁佢其实主要系讲到嗰啲行业都要全部捐晒钱俾唔同嘅建制派嘅政党。 嗱呢笔系因为好少数目嚟嘅啫，即系。讲紧系几千万或者几亿嘅嘢嚟嘅，即系呢啲系一个好细嘅数目嚟嘅，其实。而如果个企业捐少咗钱咧，系唔需要咁大动作嘅。我纯粹系只系揾佢而家俾钱噶啦嘛。 喂，应该如果按照往常你嘅谂法系，依家香港依单嘢，你觉得会大概为几多？即系话呢嘅情况，所谓可能喺。大陆或者共产党眼中叫做香港咁乱嘅情况，佢哋系会继续容许啊，定系会继续有佢啊，定系会佢哋会做咩嘢？ 喺大陆眼中，香港根本就冇乱。 喂， 有咩声啊？ 系听得到。 有咩声啊？ 有干扰啊！ 干扰啊！ 有干扰，有干扰，系可唔可以再讲多次？ 香港根本就冇乱，你相对大陆嘅省市，香港呢啲就小儿科啦。 喂？ hello， 有干扰， 又有干有干扰。系，网上 系啊， 系 有关要，而家冇嚟噶，而家冇啲啊， 而家冇 ，OK， 好，你再讲一次头先你讲嗰句，又有， 都系要由香港冇乱咗，系佢由香港冇乱开始讲， 系， 我谂嘅系咪一讲嗰句就有干扰， 系啦，我谂系啊， 咁我唔谂住 cut 呢度啦，咁就。好奇怪，唔系王 Sir 每次王 Sir 讲啲好重要嘅嘢嗰阵时候就怪怪地嘅声，即系王 Sir 你，王 Sir 你喺你眼中香港一路都冇乱过嘅，即系唔系喺你眼中，喺中共嘅眼中。 喂，喺我眼中香港都冇乱噶，其实 你都冇乱嘅，系 有 我听唔到你讲嘢， 抢嘢有几乱啊？ 系， 唔系呢个真嗱，即系你对比于92年嘅洛杉矶大暴动吓，嗰阵时啲人系入去抢空晒啲嘢，抢晒啲油站，抢晒啲便利店，抢晒啲超级市场，打烂晒啲嘢，推翻啲车啊，啲车全部都反转晒烧车，所以先有呢个宵禁法，香港所以都几 都幾神奇噶，咁多日嘅呢個反送中事件咧，係冇人入，冇人入惠康百佳搶嘢，只係燒咗啲何君瑤啊，同埋呢個梁美芬嗰個辦事處同埋蔣麗雲個辦事處。 嗱，香港發生過的士白洗暴動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剛搶嘢啦，金沙暴動。咁而家香港根本就冇暴動。 正式嚟讲，美国嗰啲暴动咧，系成架车撞入去嗰个超级市场嗰度撞烂晒啲嘢，然后入去抢噶嘛，咁样。 系啊，你暴动就扑抢嘢嘅暴动嘛，你唔好抢嘢暴咩动啫？ 系啊系啊。 嗱、啊，你话成日私人家门口纵火咯，唔系暴咩动啫？唔系暴动啊，打人机。 嗱， 刑事毁灭。 警得严重暴 伤，警察都基本上就冇受伤过。 系唔系？同埋因为我睇翻上次多伦多 G 二十嗰啲片，其实多伦多嘅人系佢哋系会烧警车 嘅。 啊！啲人会讲多 伦多，即系作嚟啊嘛，烧车啊，烧车胎啊。烧警车啊，抢嘢，咁先系暴动嘅现状嚟啊嘛。 系啊，香港咪好神奇咯，好似头先网上话斋，一路都好神奇。冇发生头先嗰啲嘢，即系其实系真系有啲所谓嘅暴徒，佢哋去破坏。咁但系呢啲系有位数，有几多人呢？相对即系佢哋真系想件事好嘅又有几多人呢？个百分比又有几多呢？即系我由咁多集节目开始到而家，我讲一句都系，即系其实如果林郑一开始做好件事嘅话，件事唔会咁样样嘅。但系即系佢去到依家都咁夹硬一定要做落去嘅话，咁就真系好似往常话斋，佢系真系好想做到咁，同埋佢系真系想连任嘅。 系啊，佢系好愿意咁做噶，佢真系想咁样做啊。 系啊， 即系大家所以而家未够乱噶，仲未暴动噶啊。 咁系嗱，即系其实节目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反而最嬲啲问题，我想问下王 Sir 嘅，你觉得佢系真系会演变成暴动骚乱，跟住真系佢要封锁成个香港啊、宵禁啊，定点咧？ 诶，呢个必然轨迹嚟嘅，一定会系咁样，一定会咁样去噶啦。 嚟緊可能係即係最大嘅節，可能最近嘅 Halloween 啦。咁會唔會係用嗰件事嚟引起呢？或者會嗱、年底㗎啦，其實年尾㗎啦，由經濟上好多嘢都有影響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人係暗中發起呢啲嘢呢？ 其实而家唔需要嘅，而家嚟讲嘅所有嘅嘢都由政府主导噶嘛。 系， 你政府唔喐啊，民间唔可以喐噶。你民间唔可以无啦啦去做一样嘢噶嘛。如果冇嘢发生， 啊， 即系等于你蒙面法，你搞咪啫？你做咩搞啊？ 咁一开始唔系佢搞反送中嘅话，都唔会发生到咁样样。 啊，即系总之觉得啲火就嚟熄嘅时候咧，佢就加柴咯。 系，依家似系慢慢系加电油喎，唔系加柴咯。 所以而家就慢慢加，即系总之系见到话差唔多，佢哋已经冇嘢搞啦，咁我咪俾到佢搞咯，即系咁样啊。啊，即系其实所谓抗争者又好，香港市民好，其实都俾呢个特区政府拖住行噶嘛，其实。 即系佢哋剧本。 啊，即系总之，见到你哋已经，气势弱咗咯，诶，帮你手推咁样啫嘛。 系啊。 啊，咁啊，即系翻以前发生嘅嘢，你好清楚呢个理论嘅。 系。 即 咗一冇嘢，佢就搞啲嘢，一冇嘢就搞啲嘢噶，即系惊你冇，惊你冇冇话题，惊你冇冇冇嘢搞。 OK， 即系等于啲即系搞杂志嗰啲系冇嘢搞，搵啲话题出嚟啦。 系啊，啊即系惊你沉寂咗落嚟，跟住平静咗，咁咪失败咯。 嗯，啊。问多个问题，因为头先即系有提过嘅，就系咁多日嚟发生嗰啲尸体事件，咁你点睇咧？ 呢、這个就好难讲啦。呢、這个我就相信一半一半啦，即系啊，唔排除有部分就真系系有问题嘅。问题就系发现出咗问题咯，我觉得即系点解香港发现出咗问题咧？真系谂唔明，因为好容易验得到嘅，其实 系啊。 啊，咁另一个问题，即系大家亦都有问过嘅失踪问题。失踪人口调查科由六月到而家，只发表咗六个失踪人口。 嗯， 咁但系人果失踪，点解你唔发出嚟咧？呢、這个可能好大问题咯，得 系。 嗱、啊，即系失踪人口，我点解唔去揾一个失踪嘅人咧？ 啊，真系多嘢啊！我哋虽然话节目嚟到呢度啦，咁但系其实。越嚟越多问号啊！啲问号仲有越嚟越心寒啊，令到大家。 第二个有个香港就临时政府咧， 系 啊，都唔够时间就冇得讲啦 吓。喂，你可以讲补充啊！你如果有啲咩讲想讲嘅，你可以讲啊。系啊， 嗱，我咪咁讲啦。 系 香港临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就啱啱成立嘅啫，14号。咁好多人话呢、這个临时政府系搞港独， 冇可能啊！ 啊，即系但即系甚至即系其他嘅抗争者都认为搞紧港独啦，啊，甚至一啲美国嘅议员都认为搞紧港独啦。咁其实成立个临时政府有咩问题咧？大家有冇谂过呢样嘢咧？如果搞 临时政府就要有临时嘅国防外交啦，系咪？ 冇所谓，你组织个政府啫嘛，你组织政府最紧要组织， 要搵啲替死鬼啊！ 外防冇乜关系，乜其他同国防冇乜关系。 唔系，就最紧要国会啫嘛，即系等于立法会啫，最紧要搞立法会出嚟。 固定嘅班人，同埋佢会联络其他人，佢会尝试讲佢讲佢想点做。应该话其实未必一定港独嘅，其实只不过系佢哋话系同啲直接同大陆去丢啊，定系话佢成立或者系港独或者其他嘢？ 啊，好耐就冇咁讲啦。嗱，其实讲佢，其实无论成立一个政府嚟讲，其实最主要系建立一个议会啊嘛，其他嘢由议会搞掂啊嘛。嗱，所以就系如果成立政府嚟讲，其实讲最重要系成立一个叫临时嘅立法会，即系香港嚟讲，系咪咁样先？ 系。 嗱，如果大家同意。是成立一个临时立法会，是先至是一个叫做是最主要的临时政府要做的事。而这样东西是港独，大家会不会这样去界定这样东西先？ 老实讲，临时立法会97年那时直通车的时候都已经有临时立法会的，那时是不是港独的？不是。 是啦，没错啦。当年已经有这样做过的了。咁嗰只咪老平搞港独啊，所以话咧呢个成日咩临时政府搞港独咧，根本上讲唔通，除非系老平搞港独。 咁但系佢哋做呢个临时立法会系咩意思咧？其实 嗱，当年佢就系过渡期啊嘛，因为阿彭定康就要去新九组啊嘛，即系立法会嘅组成成分，咁就冇一条通车啊嘛。咁又要衔接翻97年正月移交，要有立法会衔接嘅时候咧。於是咧，中共咧就喺深圳就成立咗个临时立法会，打算衔接翻将来接收咗个政权嘅。咁本来咧就英国咧就话佢唔合法嘅，於是喺深圳搞啊，所以，但因为其后咧中央法院话佢合法，於是咧之后咧就搬翻嚟香港会议中心搞啦。 咁依家佢要搞呢、這个即系、就是、成立呢个临时立法会，咁系 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咁即系佢嘅谂法系想点咧？即系 乜佢入紧都系搞噶，临时政府我同你都系搞噶。 冇问题啊，有几多延寿性啫嘛？ 系啊， 唔犯法噶。 即系有啲似陈云王子大勇讲。 系啊，你曾俊才咁点咧？又做国王啦。 系。 咁犯咩法啦？犯完法未啊？ 咁佢哋做呢样嘢系冇意思嘅，其实。 唔系冇意思，有意思嘅。一咧就系香港嘅任何政党咧，都冇做执政准备嘅。 嗯。 即系有一日。中国突然间，喂，你哋自己搞翻啦咁样，就好政党，即系好政党，因为佢冇执政准备嘛。其实理论上，香港各大政党党魁咧，理论上都要参选特首噶嘛。 系 够票选唔选得一件事，你都要做噶嘛。同埋你要发表一个治国政纲，即系等于而家临时政府政纲噶嘛。但如果我做咗特首之后咧，我又会做成乜嘢嘅？一个临时政府嚟啫嘛，所讲嘅嘢有乜咁大不了？ 唔长远咯。 啊！唔好意思，即系唔犯法啊！即系等于你嘛，犯咩法啫？嗱，如果你俾个特首我做，我就咁样咁啦，有冇问题啊？ 香港有一样嘢好得意噶，你睇下，就算个任何人有任何政党背景啦，即系举个例，即系嗰时假选举都试过，何俊仁系代表个民主党去出选过啦，咁但系都即系我假设啊，嗰个唔系假选举啊，何俊仁真系选到嘅话咧，佢都要辞退呢啲民主党嗰啲职务或者脱离个党，即系等于好似阿曾玉成未做呢个立法会主席嘅时候，佢系民建联，但系佢一做咗立法会主席，佢都好似唔可以有任何民建联嘅咸头。咁呢个同美国好唔同噶，美国系即系两政党轮替，系就算你做总统，我都孭住个党嗰、那个、那个招牌噶嘛。香港系冇嗰种即系冇嗰种政党执政嘅文化或者嘅制度啊， 嘅制度可以改嘅，即系你话今日唔得，唔等于听日唔得啊嘛，冇乜所谓啊。其实我觉得，只不过因为系冇一个有政党背景人做啫嘛，即系当有一个有政党背景人做咗特首，究竟系咪真系要咁样做咧？大家唔知喎，可能我可能继续可以做政党。 咁所以呢、這个佢嗰日喺即系好似系寻日系咪喺马鞍山新港城，即系嗰个咩临时？ 林氏， 咁我哋即管睇下，跟住呢个临时政府，或者跟住睇下呢个即系正如系咪阿王 Sir 所讲嘅，即系阿林郑，即系我哋即系变咗我哋呆呆咗啲之后咧，佢又要撩起个火头。咁究竟佢个动机系咪真系即系正如佢即系想搞乱佢搞乱人物吓咁样？咁拭目以待啦吓，系咪？ 系。唔係呢個，即係其實一路落去都影響好多嘢嘅，咁我哋要繼續睇啦，亦都希望就唔好再有人犧牲啦。始終人命呢、這個係真嘅。即係喺度再同各位聽眾講聲先啦，因為可能今集個線路真係有啲問題啊，可能有啲聲音上嘅嘢，你可能要再重讀，即係重複翻聽。先至聽得清楚啊！因為我好奇怪，唔知點解每次往常一講到重要嘢，佢啲把聲就開始變啦。 但可能監聽緊真係。 喂，往常你大佬你知咁多嘢，呢個唔係冇可能啊！同埋即係 唔出奇啊！因為佢俾得 Microsoft 入大陸啦，即係呢個 Skype 啦，咁啊佢一定要遵守某啲規限啦，同埋一定要就犯某啲 regulation 嘅，我覺得絕對有可能係監有人監定緊， 係啊，希望網上冇被旅遊啊，被消失啦 嚇。唉，唔好千祈唔好，因為我之後都會再繼續揾網上嘅，放心。咁就喺度再多謝阿網上先啦，因為你即係當係冒住生命危險同我錄啊，因為你係咪未試過係真係正式喺啲講政治同埋時事嘅節目入邊？做嘉宾嘅，因为你通常都是做奇案啊，或者做下啲灵异啊咁样样啫嘛。 好少人咁揾我做政治节目嘅，其实 系，因为我其实我系好想揾你噶，但系一路都即系唔知应该用咩开始咁啱啦。我哋呢个香港諮詢時代广场，咁就好多谢你做我哋第一次啦吓，做我哋嘅嘉宾。咁希望之后我再揾你嘅 ，OK？ 喺度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咁我哋节目会继续落去嘅 ，OK？ 好，拜拜， 王 Sir， 多谢大家吓， 系，拜拜， 拜拜。